咁所以咧就呢两日咧就得翻书面可以补交登记，于是咧就有唔少嘅市民咧就系喺呢两日咧就去到始创中心呢个嘅秘书处嗰度咧就去到补交呢个嘅书面表格啦。咁但係呢都見到啲傳媒報道啦，咁其實現場都有唔少係長者嚟㗎，同埋呢由於即係好多人排隊啦，都排隊嘅時間都比較耐啦，都出現咗一啲嘅鼓噪啊，甚至係混亂啊，甚至有人不適嘅情況出現喎。 是啊，即是因为实际都比即是预料中呢都原来都好多嘅市民呢是未有即是成功咁样登记咗嗰个消费券嘅。咁啊当然即是有分两种㗎嘛，即是一种呢就是我哋网上嘅一个登记啦，就是、我哋嘅一个电子嘅一个登记表。咁另外呢就是一啲即是一张纸张里面我哋要攞嘅一啲实际嘅登记表啦。咁睇嚟好多呢我手头上都有一张喎，咁啊我自己呢就是用电子登记嘅。咁啊，手续系算系方便嘅，咁但系咧落到去真系咧，我哋见到有好多长者咧，其实可能望住张登记表格咧，可能佢哋平时都唔系成日都真系用一啲电子消费，除咗可能八达通之外咧，其他对佢嚟讲比较陌生啊。 系 咁啊，见到亦都真系，如果就算平时用八达通咧，未必真系一定会系知道自己嘅卡号码，即系譬如我就唔知道自己嘅卡号码嘅，一定要睇翻张八达通卡先知。 你拎住张八达通卡嚟 系啦系啦，要睇嘅。咁啊，呢啲嘢咧可能需要啲帮助。咁我都想知道，其实实际上咁多唔同嘅求助个案或者补交。個案咧，實際上佢哋登記嘅時候，究竟欠咗啲咩資料咧？咁樣我哋都可能會問下啲嘉賓啊，係嘛？ 係啊，咁根據咧，其實係財政司司長辦公室預算案及稅務政策組主任黃學玲咧都講咧，其實啲一啲填錯或者填漏未能夠係成功登記嘅市民咧，咁可能喺個申請上面咧，申請表上面係漏咗啲咩咧？可能冇簽名啦，或者喺佢嘅在港聲明嘅部分係填得唔啱啦，又或者系譬如叫佢填翻八达通卡嘅号码或者其他支付平台嘅号码，佢填错啦等等，系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啦。咁一阵间可能我哋都睇下会唔会有一啲嘅朋友可以同我哋倾下，究竟有啲乜嘢嘅情况系令到啲市民咧系冇办法咧系成功登记到啦。咁但系其实睇翻成个过程，真系有冇啲地方可以做得好啲咧？其实咧即系已经有呢个电子嘅平台去到登记啦。已經俾一啲即係上次攞過現金發放嘅市民，可以咧即係快啲咁樣去申請到嗰、那個或者唔使再交咁多嘅個人資料啦。亦都有咧，其實一啲嘅書面嘅表格咧，就俾一啲可能係唔方便用電子表格嘅人士，可能拎去郵局、拎去指定嘅銀行就交到表啦。其實錯在邊度咧？ 其實咧，依度嘅挑戰不嬲都大嘅，即係我哋自己啦，我自己個圈子裏面咧嘅風評咧，都係話今次嘅電子消費券嘅領取咧，其實成個流程咧，坦白講就比第一次話政府去發放一啲現金嘅一啲方式咧，其實已經係快捷好多噶啦。咁啊，今次其實我自己亦都有成個經驗啦，其實成樣嘢都係便捷嘅，簡單三四個步驟咧就做到。但係通常喺一個700万-700万人嘅城市裏面咧，就唔係淨係我哋自己即係慣常用一啲電子消費方式嘅市民咧，咁啊可以去想象個難處啊，尤其是長者咧係會有一個咁嘅困難。咁啊，當然通常嚟講咧，呢啲咧除咗係一啲表格上面要係列明咗嗰、那個即係資料嘅需求之外咧，其實可能喺社區中心啊，或者即係政府裏面相關嘅辦事處裏邊咧，有一啲專人嘅一啲幫助，或者係一啲區議員或者政府同區議員之間嘅互動啦，可唔可以可以幫助到市民呢？其實呢啲都係一個成功嘅要素嚟嘅。 仲有一個環節點咧，就可能係一啲長者啊，或者某部分嘅市民咧，可能未必咧就係察覺到嘅一個環節，就係咧其實大家無論係用電子登記，又或者書面登記都好啦，其實咧係之後會有一個嘅電話號碼，即係你提供咗個電話號碼，係會收到一個嘅短信， 就話俾你知登記啱唔啱，成唔成功咁啦。 首先就話收到你嘅登記先，咁啊當局咧就會去到核實你嘅登記人嘅資料啦。之後如果你登記成功咧，係會再收到一個嘅短信通知嘅。咁所以咧，其實都有啲報道都發現咧，有啲長者可能係佢自己用緊一個係其實係冇得收短信嘅一個電話號碼啦，又或者係咧佢根本就唔知道嗰個短信，或者冇留意冇睇嗰個短信。咁所以咧，嗰個短信可能同你講啊，其實你有啲資料係漏咗錯咗，請你補交。 咁但係呢個長者或者個市民可能根本就冇睇到個短信， 有唔少長者其實呢係連就算個電話裏面係有短信呢、這個模式同功能呢、嗯、都真係唔識用嘅， 係唔識睇 嘅，係啦， 睇完都唔明咁樣， 冇錯冇錯。 咁所以呢就令到佢哋冇辦法呢喺逾期嘅限期之內呢就係、是、補交佢哋所需嘅資料。咁、 嗯、 其實呢政府已經呢係喺八月中嘅時候延長過一次即係補交資料嘅期限，去到八月底㗎啦。咁但係呢就由於即係呢兩日都見到有好多嘅市民係走去秘書處嗰度求助啦，咁所以呢就係、是、政府尋日呢都係再宣布係再將嗰個嘅補交資料嗰個嘅期限呢係延長至到九月中㗎。咁、 嗯、 究竟會唔會話都讓呢啲嘅市民啊呢啲嘅長者可以呢就係、是、成功補交到資料可以領取到個消費券呢？咁不如呢個時候都呼籲下聽眾啦，咁、啊、各位聽眾，大家攞到你哋第一期嘅消費券未呢？你哋嘅登記過程，你哋嘅接收呢個短信嘅過程，有冇出現咩問題呢？大家有冇試過打去嗰個消費券嘅熱線呢去到查詢呢？歡迎大家都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 今日新聞追蹤。 2021年9月2日朝早10点，大批因为资料有误或者唔齐全而未能领取消费券的市民去到旺角始创中心的消费券秘书处等候递交资料，人龙一度去到始创中心外一段西洋菜南街，有长者对安排不满。 嘥了我几多时间啊，大佬！你说以前那10000元银行过数咁样，咪冇事咯？你又话要啲咩电子消费咁，你唉，我2000元真系乞衣咁啊！ 11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未来一两星期会交代接种中心下月底后的安排。对于长者的接种率仍然较低，他说将会向长者提供更多外展接种服务。 今天的反应都是很热烈很踊跃，有一些走过来到的时候想打针，筹都派晒，我们都不好意思，知道那个反应是怎样的时候，接下来我们都可以多做外展的服务。 11点半，海关7月底在葵涌海关大楼验货场检获大约220公斤怀疑氯胺酮，估计市值超过1亿2500万元，并拘捕一名怀疑涉案女子，是海关近10年破获的最大宗海路贩运氯胺酮案件。海关毒品调查科高级监督李锦荣： 以往巴基斯坦的毒品来香港主要就经空运，今次亦都是海关首次接获由巴基斯坦的海运货物，贩毒集团今次他将毒品收藏在棉线暗格入面，企图掩人耳目。 本港今日没有新增新冠病毒的个案，另有5宗初步确诊个案。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消費券嘅發放啊！咁有部分嘅市民啦，尤其是係長者啦，咁都喺呢段期間咧，未能夠成功咁登記啦，咁所以呢一兩日咧，都好多人咧就去咗呢個嘅旺角始創中心嗰度嘅秘書處咧去到查詢噶。咁唔知你係咪其中一位咧？又或者係大家登記呢個消費券嘅過程有冇咩問題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嗱，電話旁邊咧，我請嚟咧都有幫助一啲嘅街坊去到處理消費券問題嘅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陈恒斌啊，陈恒斌你好， 你好卢宇光， 你好啊吓， 你好你好你好， 点样睇即系你帮助咗几多嘅街坊咧，同埋即系发现佢哋通常即系登记唔到消费券系乜嘢问题咧？ 我哋到而家咧登记都有成100位左右嘅街坊啦，咁主要佢哋登记上面咧就有各种情况嘅，有一啲咧就可能系资料出错啦，身份证嘅签发日期填错啦。又或者是唔記得咗剔離港嘅日期啦，咁呢啲種種嘅錯誤啦，咁事實上喺填表往往都會發生嘅。咁今次出現嘅問題咧，我哋見到就即係對長者嚟講都係即係周居勞頓啦。咁但係政府亦都反應快捷嘅。 係，咁其實咧，佢哋填嗰個過程之中，譬如有唔明嘅地方啊，咁。佢哋有冇主動去揾你哋求助咧，或者係即係你覺得係咪應該即係早少少啊，有安排一啲嘅社區資源去幫佢哋填表咧？ 其实在今次呢即是派消费券之前呢我们各区都有派同事出去街道帮手开街站帮街坊填的。咁我们各个办事处呢都会即是每次无论是派钱也好啦或者派消费券也好啦我们都会有同事是协助街坊去填的。咁喺我哋各个办事处嘅協助之下，其实都填咗唔少嘅。咁但係当然有部分街坊佢就自己填啦。咁喺填表往往都会係有时会有错漏，呢个都係少不免嘅。但係今次点解会出现咁大问题呢？好似之前派钱咁样都係一路派钱一路填表都可以㗎嘛。咁但係呢就今次呢会有个特别情况，就由于佢消费券有个限期要使用啦，咁所以佢亦都係设咗个交表嘅限制日期嘅。咁最大问题就係话派咗钱即係派钱就已经係截咗止。即係如果係截咗止先派钱呢，其实就会出现好大嘅问题，就係当佢去到 check 自己係冇得派嘅时候，咦咁我交表係截咗止，咁就会好容易有估错啦。咁所以今次呢个问题呢都係要吸取教训啦，将来如果係有任何呢啲派发要填表嘅嘢呢，都应该要预咗可能有一批市民会填错填漏，咁要需要去跟进嘅话，咁唔可以话即係喺派钱之前其实已经截咗止俾人哋去纠正一啲填表上嘅错误，呢个係会有问题。 你好，陳恩斌，我係麥家俊啊。咁就其實咧，之前你哋話用一啲社區嘅資源去幫助一啲長者或者啲居民啦。其實你係收到即係真係個情況係湧湧躍咧。其實亦都即係通常佢哋嗰個問題出咗喺邊度？今次如果亦都有一啲而家有鼓噪嘅情況啦，咁你哋提供緊啲咩協助俾佢哋啊？ 嗱，喺每一次有政府有政策嘅时候咧，我哋啲办事处啊，我哋啲义工啊等等咧，都会系即系组成一啲协助街坊嘅队面咧，咁就喺街上开街站啦，又或者喺我哋办事处啦，咁我哋都系会尽我哋可以做嘅力量去做嘅。咁当然啦，你话呢一方面系咪可以善用更多嘅地区团体去帮手咧？我觉得政府都要考虑嘅。咁如果今次系有事先同地區團體做好溝通，又或者係揾地區團體協助，我相信嗰、那個填表嘅準程度會高咗啦，同埋即係事後嘅跟進都會好咗嘅。咁但係就因為冇建立咗呢種關係啦。另一方面咧，就係呢件事發生咗之後咧，我哋都第一時間就係同政府去溝通，咁佢哋亦都係即係好主動咁樣，就係即時係將嗰、那個递交一啲补充资料嘅时间咧，系延长多两个礼拜。我哋觉得呢样嘢合适嘅。咁我哋而家办事处咧，其实都有帮一啲填错表又行动唔方便嘅长者咧，我哋会帮佢系收集相关嘅资料啦，然之后会揾同事帮佢送去指控中心，咁就帮手交翻啲资料，咁确保佢哋系喺即系十五号限期之前咧，系可以补充啊足够嘅资料咯。 在过往来讲呢，即是我刚才听到陈斌你讲是即是政府那边呢，今次好像没有跟地区的一些组织呢去可能沟通清楚，就是说可不可以即是两边有个协作，可以帮帮手去跟啲街坊即是去讲多啲或者去宣传多啲呢样嘢。咁以往的做法是咪即是通常来讲唔系第一，即是派錢不是成日有啦，咁但係亦都即係相關嘅狀況，話要去同社區做個聯繫，亦都未必會係第一次。咁喺你哋依個嘅經驗裏面，係咪覺得今次有啲奇怪？點解咁大陣仗嘅嘢，反而就溝通上面有所欠缺啦？ 其實好多時都係我哋主動嘅，即係我哋地區裏面或者我哋做開議員，我哋都知道一有呢啲事情咧，就會有好多街坊可能唔明白啊，或者係想知多啲咧。咁佢哋都會走嚟我哋嗰度嘅，咁所以好多時都係我哋自己做主動啦，咁就去同政府去了解多啲嘅資料，咁又或者係請佢哋同我哋係做一啲嘅講座，咁等我哋嘅同事咧係掌握曬嗰啲資訊啦，跟住我哋可以盡量協助啦咁樣。咁但係無論係派錢又好，今次派消費券又好啦，我哋都見到其實即係地區我哋嘅團體咧都係可以發揮到一定嘅作用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日后咧可以同政府系即系加紧呢一方面嘅协作啦。最主要都系希望帮到居民嘅。咁另一方面咧就系即系如果呢类嘅派发咧，都希望即系佢逐步系吸取一啲嘅经验， 咁係咪可以有啲資料庫嘅系統咧，係可以預先係做好啦？咁做咗一次之後，如果你係有更改，你自己更改啦，冇更改佢就可以按照即係一人一 account 咁嘅模式，係即係將一啲錢直接去發到去嗰個户口裏面咧，咁就反卻咗好多麻煩嘢咯。 系嗱，今次嗰个消费券嘅登记咧，咁啊，因为无论系登记之后啦，同埋确认登记资料之后咧，咁啊，其实政府当局都会系发一啲嘅短信俾登记人嘅。咁但系可能有啲长者咧就唔系好识得用呢个电话嘅短信嘅功能啦。咁所以就算嗰个短信系话要补交资料咧，可能佢哋系忽视咗或者唔识得点去应付。咁但系咧就政府方面亦都话，如果你用电话去跟进咧，亦都可能真系冇咁多。人手去跟进咁多嘅个案，你觉得点样处理会比较好啲咧？ 我觉得咧就因为佢今次系真系有啲短信发咗去，我哋见到长者手机里面咧亦都有提佢话即系你比较知你有错误，希望你跟进翻咁样嘅。咁但系长者好多时都未必会睇个短信啦，因为可能智能电话又好，旧嘅电话又好，咁未必真系有呢个习惯去睇翻短信，又或者去查翻嘅。咁如果你话要翻部门打电话咧，又可能会出现一啲骗案嘅问题啦，因为电话骗案都好多吓。咁长者究竟信唔信好咧？咁所以咧，即系喺各区咧，其实都需要有啲地方伙伴咧去协助去跟进呢啲嘅问题嘅。咁所以即系。呢、这个方面嘅发展咧系需要嘅。 系阿陈南斌，因为我哋就嚟听五点半新闻啦，可唔可以新闻之后再同你倾多两句咧？ 可以嘅， 好多谢你。咁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咁唔知听紧节目嘅朋友，大家攞咗第一期嘅消费券未咧？有冇喺登记上面遇过咩困难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东京残奥雁地滚球赛事，港队的梁玉荣和刘慧欣在混合 BC 四级双人赛的第二场小组赛以6-2击败哥伦比亚，取得小组两连胜。港队第一局先落后哥伦比亚两分，但是之后三局分别取得三分、两分和一分，反胜对手。港队朝早在第一场小组赛就以7-1轻取日本队。至于混合 BC 三级双人赛，港队的何婉琪和谢德华在第二场小组赛击败日本队，同样取得小组两连胜。港队头两局共攞到四分，之后两局日本亦都共攞到四分，打成平手。港队在附加局攞到两分取胜。朝早的首场小组赛，港队以4-1击败葡萄牙。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朝早到乐富广场视察新冠疫苗接种外展队，到场为市民即场打针的情况。他在社交平台表示，有关的临时接种疫苗柜位包括为商场租户等即场打针，现场有医生为长者提供健康咨询，形容反应热烈，预计为超过450人接种，其中大约380人即场接种，另外有近100人由专车送往界限街体育馆接种疫苗。他又說，疫苗接種計劃推行超過半年，外展服務最初較多為企業提供服務，因應本港接種趨勢，現在是時候轉戰地區，以不同方式方便地區長者和街坊接種疫苗。2021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今日起至到今個月7日在北京舉行。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国庭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以视像方式在今日举行的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致辞。束国庭在例行记者会上提到，今年头7个月中国服务贸易保持良好增长态势，

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麦家俊。 自由風，自由風講緊嘅咧就係有唔少嘅市民啦，咁啊大部分都係長者啦，咁就呢兩日咧就去到始創中心啊呢個嘅消費券嘅辦秘書處嗰度咧，咁就係要重新遞交佢一啲嘅消費券登記嘅資料啦，咁啊亦都引起咗一啲嘅鼓噪同混亂嘅，咁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咧，我哋請翻咧就頭先傾緊嘅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恆斌出嚟啊，陳恆斌你好。 你好， 我想同你傾埋咧，關於今即係呢兩日咧喺秘書處出面嘅一啲秩序情況啊，因為咧就都見到報道話咧，咁其實當嗰度咧就係設咗，譬如話係如果係佢係重新填翻好表嘅，咁就可以交啦。咁但係咧就如果係要有啲諮詢嘅，咁可能就要排隊啊、攞籌啊咁。咁你點樣睇呢個嘅秘書處呢兩日運作嘅情況咧？咁其實係咪可以再多啲人、多啲人手、多啲地方去到即係幫助呢啲嘅市民去到解決佢哋登記嘅難題咧？ 哦，係啊，我頭先就去咗現場睇一睇嘅，係咁就見到秘書處咧都增加咗啲人手啦。咁我見到民政處亦都派咗人落去幫手維持秩序。咁亦都係本身秘書處喺17樓嘅18樓嘅，佢就加埋17樓攞嚟用啦。咁排隊嗰方面亦都安排咗喺18樓多啲座位俾長者，係可以喺個室內裏面去等嘅。咁頭先我去呢就嗰個人龍就唔係好長，有等 lift 跟住上咗去就已經可以處理到。咁我亦都了解過呢啲籌呢都多嘅，都仲有籌嘅。咁就我覺得喺第一日呢大家都係唔清楚究竟係可以延長定唔可以延長，於是乎呢有鼓噪呢一個都係即係係預料之內嘅。咁所以即係希望當局呢要吸取啲教訓啦，咁就即係如果係喺即係群眾嘅填表啊、派發任何嘢嘅時候呢都要有啲經驗。咁我哋做開地區嘅，我哋就知道即係呢啲情況會發生定係唔會發生咁樣嘅。咁呢一方面啦，另一方面呢就係、是、今次我哋見到都係即係因為處理上面嘅一啲問題或者係經驗不足嘅問題。咁但係亦都唔會影響派消費券嗰、那個即係好嘅初衷啦。咁處理咗跟住落嚟，如果冇再混亂，然之後有足夠時間俾市民去遞翻一啲補交翻啲資料，咁我覺得就會慢慢會 settle 得到。 我想知道咧，最後呢一兩日嘅情況咧嚟睇咧，有幾多市民係真係係攞得翻佢哋應即係如期攞得翻佢哋嘅電子消費券啦？定有啲係邊啲係會遲要下一期，或者甚至乎係攞唔到嘅咧？ 嗱基本上咧，如果9月1號係拍卡冇嘅話咧，而佢又本身係真係喺交表截止前咧係有登記嘅話咧，咁佢就可以喺即係今個月15號之前就補交翻有關嘅表格同埋身份證副本，咁就交去資訊中心嗰度啦。咁交咗去之後咧，佢哋就係10月1號係可以攞翻錢嘅。咁就唔會話喺9月2號、3號交咗就9月之內攞得返先，唔係嘅，全部都要去到11號先攞得返。咁就如果之前喺截止期之前係冇交過表、冇登記過嘅，咁而家就唔好意思，係冇機會嘅。 OK， 咁所以就呢一方面可能市民都要清楚知道嗰個信息啦。咁亦都要即係話俾佢哋聽係會有咁嘅差別嘅。 好啊，咁啊，同你倾到呢先啊，多谢你啊，陈恒斌 吓， 陈恒斌咧就系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嚟噶，咁啊，各位听众又有冇啲登记消费券当中有冇遇过咩嘅问题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听众何生喺度， 你好何生，你好何生， 系你好， 系请讲。 系我个情形就唔同嘅，就系我妈妈就住老人院嘅。咁咧，佢已經申請成功申請咗，佢就喺教育前申請咗，即係喺資料保裏面睇到嗰個申請嗰個進度噶嘛。佢已經講咗話九月一號發放嘅，咁但係喺八月尾廿七號左右收到信，就叫我今個月尾，即係上個月尾前要交翻個身份證副本上去。咁咧再如果上咗去咧，其實咧就要重新申請。 要重新填個表啊，嗰陣交咗真係所有資料，咁我就唔知之前發生咩事，究竟點解會我已經成功批入咗，但佢又要我重新再申請。 咁係咪就係因為未交你嘅即係你媽媽嘅身份證副本啊？係嘛？ 唔係，因為佢係社署出信嘅。社署有曬所有資料，封信只係寫到話係資料不誒社署資料分分鐘。 O K， 因為冇清楚列明啩，就係究竟邊一個資料不足咁啊？可能你哋跟進，即係喺個探期前跟進嘅時間就好少。 身份證副本啦，但係呢個其實社署有噶嘛，咁需要我交上。 咁你有冇打去社署上面去了解？即係其實 佢冇留低電話，佢封信只係留低翻嗰個秘書處咩18500嗰個電話咧。 即係嗰啲即係普通熱線嗰啲啊，係啦。 係啊，係啊，係啊。 有冇打過去18500度問啊？ 有啊有啊，咪就係叫我填翻填定個表上去咯。但係原來填到上唔止係咁簡單，係現場錄音錄影，再重新交表。本來係9月1號發放噶嘛，只係支付寶裏面顯示咗出嚟，點解最快要12月1號先有？ 係啊嚇，咁啊，因為即係始終咧，你係漏過啲資料咧，再重新去登記咧，咁係要多啲時間咧，先至攞到你嘅消費券噶。咁啊，麥家俊啊，咁其實睇翻一啲現場喺秘書處度排隊嗰啲長者咧，有啲都好勞氣啦，咁都講話啊，其實咧就不如咧你直接發放現金落我户口好過啦咁。咁其實咧真係今次消費券都係財政司司長喺預算案裏面希望咧，就係透過消費券去刺激消費啦。咁但係到頭來咧，好似有啲市民咧都仍然都係想即係擺落去户口啊、現金發放啊，咁就勉卻佢哋一啲咁多嘅麻煩。 係啊，因為其實我諗即係作為普羅市民咧，其實我諗減少呢一啲即係程序上面嘅混亂咧，咁啊係其實最重要嘅，因為其實呢個唔單止係消費上面嘅方式啦，仲要係其實你都影響到佢生活噶嘛，即係而家就係無端白事要去即係排成日隊，跟住之後咧亦都即係勞民傷財啦，因為其實佢哋唔單止未必攞得翻啦，頭先聽到陳恆斌講話，其實有啲係如果淨係冇喺限期前遞表，其實就算而家點樣都好都攞唔翻嗰筆錢。 係啊，所以而家去到九月中。仲可以重新登記嘅，係因為你之前登記過，只係你嘅資料係有錯漏，所以先至可以重新登記過。而你之前如果係冇登記過咧，咁而家咧其實你冇得再登記啦。 冇錯，咁所以即係呢個係好擲使嘅。咁啊，所以我諗即係當然財政司佢哋會有一個佢自己諗法咧，即係刺激消費咧。但係實際上我諗同陳日斌所講一樣咧，即係我諗如果真係要做呢一類嘅刺激消費嘅一啲措施咧，我諗喺吸取一個實行落實嘅教訓或者係經驗上面咧，我諗政府裏面頭先聽到啦，都好似仲有好多嘢要做得更加好啦。 听听呢位听众嘅意见先，有钟小姐喺度。钟小姐你好， 喂 ，Hello， 钟小姐， 请讲啊。 系，喂， 系，请讲，可以过嚟啦。 系有啊，我想投诉咧，呢件事咧就唔系会关乎我哋长者嘅事，亦都系关乎你哋消费嗰个券嗰啲职员。你明唔明讲乜嘢啊？ 系边方面啊？边方面？ 佢哋嘅资讯啊，你哋。他们的资讯是不是很清晰、 哦、 令到我们的长者走几转 我已经走了三转了、 哦、你去到秘书处是吗 是啊我去秘书处那里我因为我家姐是中了风、哦、在老人院那里她是忘记了身份证是用那个豁免身份证做 明白 是 她呢就应该我上了第一次我打电话问她她你就叫我再填个方在中银那里即系等我到中银嗰度，跟住咧就叫，跟住我就叫我上去指葬中心嗰度。咁嗰个职员咧就俾翻嗰张 A 嘅表格俾我填。 嗯嗯 咁我又要去老人院度填签名啦，跟住我又去又上去指葬中心。 系。 喂。 系继续啊。 喂。 系听到 到 啊，听到继续啦。 就喺指葬中心嗰度。呢个咧就系公务员嚟嘅。咁佢就话佢唔明白，佢唔知道，佢就走去问佢个上级。咁我都要等成三个字，就叫我填个份表，系 E 嘅表格，唔系 A 嘅表格。 又重新填过一次。 系啦，咁要我写翻封信，同埋又要影埋个身份证。咁然后佢就同我好小心同我睇多次。咁我又要拎去老人院嗰度，又再行多转。因为我咧就跌亲我只脚唔好方便，嗰啲职员咧都几好。咁我话俾佢听。那个四号窗叫我找回他，但是到下午的时候他就转过那些 職員噶啦。咁又要我重新排隊，咁佢咧就俾張凳我坐。 明白。 咁跟住咧就揾咗又第二個人同我安排咗第二個人俾我。呢個小姐就學姓馬嘅馬小姐，係態度係好唔好嘅。 明白明白明白，即系都对于职员嘅一啲服务有啲意见啦。不如都讲到呢度先啦，多谢你啊，钟小姐，咁都听到 系 佢可能都喺个过程之中又要攞唔同嘅表啊，咁又或者系要来回佢家姐嗰度啊，咁都有啲时间啦。咁不如呢个时候都请嚟政府嘅代表同我哋倾下啦吓。电话旁边有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财政预算案及税务政策组嘅主任黄鹤龄喺度啊。黄鹤龄你好， 你好黄鹤龄。 系点样总结即系今次嗰个嘅问题咧？即系其实啲市民通常填错漏嘅系乜嘢资料咧？ 其实我哋呢两日睇到啦，最主要嘅市民咧，都系我估系交呢个书面登记嘅。咁佢哋就预计，因为书面喺登记期内交书面登记，应该如果核实咗身份，就第一期嘅消费券就应该琴日会攞到啦。咁虽然中间其实我哋会喺唔同嘅阶段都会有发短信嘅通知俾翻登记人咧，嗰个登记情况。咁似乎有啲市民咧，就可能佢之前都唔察觉嘅，唔为意，可能系佢之前交过登记咧，都有一啲问题。所以是不獲處理，咁係直到琴日咧，就想去攞消費券先發現冇，咁所以就去咗個秘書處查詢啦。咁如果一般書面登記啦，我哋發現即係譬如話所謂資料不齊啊，或者係有唔正確嘅地方，係出現咩情形咧？就好多情形嘅，就包括書面登記就需要夾附一個身份證副本啦。咁有一啲登記我哋收到咧就冇呢個副本嘅，咁又或者咧釘嗰個身份證副本咧同佢喺個表格裏面填嗰個身份證嘅資料咧唔吻合。又或者咧係喺個表格度都要填個身份證嘅簽發日期啦，咁可能個簽發日期咧又錯誤嘅，咁同埋或者叫要係揀一個支付工具去收嗰個消費券噶嘛，咁有啲表格我哋見到係冇揀到嘅，或者有啲有揀又冇填嗰個帳户 number， 或者揀咗一款支付工具但就填咗另一款支付工具嘅號碼。又或者喺嗰個在港居住個聲明咧，咁有兩款噶嘛，你要係聲明你符合啊，定係唔符合，但有其他原因。咁有啲市民就兩樣都冇剔啊，即係冇聲明到，有啲就兩格都剔咗。咁又或者係嗰個登記冇簽名，咁其實都好多唔同嘅情況都有。咁呢類嘅登記表格咧，其實就會係失效，就唔會係會獲得處理嘅。 嗯。其實都明白咧，係可能有部分嘅市民啦，尤其是長者咧，可能喺填呢啲表格嘅過程之中咧，係出現咗一啲嘅錯漏嘅。咁但係其實點解淨係用秘書處同埋你哋嘅計劃嘅熱線去到處理呢啲嘅查詢咧？其實當初有冇諗過用其他嘅社區資源，譬如民政處啊，其他嘅一啲地區嘅政府部門去到處理呢啲查詢咧？ 嗱，我諗咁樣嘅，先初初登記，我諗大家記得係7月4號嘅時候開始登記啦，就至到8月14號啦。咁初初登記嘅時候呢，其實我哋係收呢啲書面表格呢，我哋係有560個地點嘅去收呢啲書面表格。咁而當時我哋都做咗好多嘅宣傳啦，其實我哋都有同一啲地區團體呢去做啲簡介會，就介紹嗰個申請嘅流程啊方法，就因為都知道有啲朋友或者長者啦，咁都會可能係去啲地區團體咧，就尋求協助。咁另外，其實我哋已經就住一啲嘅院舍啦，或者係提供長者外展服務嘅一啲團體咧，都做咗啲簡介會嘅。咁都係知道就係喺佢嘅服務對象，可能啲長者咧，佢都可以幫手去介紹嗰個計劃啦。咁我哋喺網上亦都有一啲圖表啦，就教點樣有啲信息圖咧，就係教點樣填嗰個表嘅。即係我哋就做咗呢啲功夫。咁今次喺始用中心，其實佢唔係收嗰個登記嘛，我哋點解會有呢個特別安排？就係其實我哋留意到因為當你喺個登記期交咗個登記嘅時候，咁你有一種情形就係可能你唔符合嗰個申請資格啦，咁你就會係不符合啦，不俾佢。咁另外啲情形就係頭先我講嗰啲係各種原因，咁嗰個登記咧係不獲受理嘅，咁我哋就會通知翻個登記人。咁如果佢喺個登記期內佢仲想係再登記嘅話咧，其實我哋就提醒佢就係咁你確保你啲資料齊全，你就再嚟啦咁樣。 咁我哋正正就留意到有一啲人士，咦，好似過咗個登記期咧都冇嚟，咁會唔會係佢需要多啲時間？同埋呢啲人士咧，可能就係佢需要多啲協助啊。咁所以我哋就會係有個特別安排，就係、是、啊登記期完咗之後，8月16日至到8月31日，就係、是、如果呢啲人士係之前登記過，因為資料有誤或者係唔齊全，登記不獲處理啦，咁你就可以上嚟秘書處咧。咁其實我哋唔係咁擺個收集箱，因為擺個收集箱就相對簡單。我哋就想有同事係真係俾佢幫佢望一望，睇下佢有咩唔齊全。因為如果你唔今次都係唔齊全咧，咁有機會你係喪失咗嗰、那個消費券噶嘛。咁我哋就想做呢個咁嘅安排嘅。咁但係我估琴日個人數咁多係因為大家好頭先咁講啦，之前冇留意啊。咁到9月1日嘅時候見到竟然冇喎，咁有啲擔心。咁同埋嗰個特別安排就應該8月31日本身截咗止噶嘛。咁所以有啲擔心。咁我哋就將佢延長咗。咁就希望有其實有兩個禮拜時間，大家就全部如果兩個禮拜做嘅重新登記。資格核實咗之後咧，都會喺10月1日攞到第一張券嘅。咁所以大家其實又唔需要急於呢一兩日咁去個秘書處嗰度去申請。咁其實如果大家係分開嘅話咧，其實秘書處嗰、那個人手咧係處理到。咁我哋都即時今日又增加咗一啲人手啦。所以你見到嗰個人龍咧，都會其實喺中午之後其實都已經係消失咗啦，即係短咗好多啦，係入咗去嗰、那個始創中心嗰度啦。 我想問一下黃鶴玲啊，麥嘉俊，咁我想知多少少咧，就係喺呢兩日裏邊咧，你哋有冇啲相關嘅資訊，話係處理咗幾多少個案啦？同埋頭先我哋都同立法會議員陳恆斌啦，同埋一啲即係市民都有傾偈嘅時候，都有講過就係如果喺之前嗰個階段咧，係完全冇交過表格嘅話咧，咁就係會最後係冇係收唔到呢個電子消費券係冇可能嘅。咁如果而家財政司依邊就係想係刺激消費嘅話，咁會唔會話係即係重新考慮，即係會係再重新去開啟呢一樣嘢，等一啲之前真係連表格都冇交嘅市民會再重新登記咧？ 嗱，呢個我諗大家都會明白係有一啲難度啦，因為每一個計劃咧其實都有個登記期嘅。咁我哋呢個計劃我未都見到就係其實嗰個消費券就唔同係好似派錢啊，我一次過就一期咁樣啦。我哋都分幾期啊，有唔同嘅安排。咁嗰、那個之前有個中央登記平台啦，咁因為係一個特定時間去處理幾百萬個登記咧，我哋就做咗個平台嘅。咁我哋都跟翻我哋。原本我就由6月18日開始就公布咗我哋嗰、那個登記嘅細節啦，包括登記日期啊各樣嘢啦。咁根據嗰啲流程各樣嘢咧，無論係嗰、那個電子登記平台啦，或者係我哋其實後面有好多配套安排嘅，因為譬如我哋頭先講有500多個收集點啦，收咗之後嗰啲表格要去處理各樣嘢，呢啲所有嘅安排咧，其實都已經停止咗運作嘅，因為都係之前跟嗰個流程去安排咗。咁如果要所謂重啟翻嗰個登記咧，係需要時間嘅。咁都未必配合到我哋而家一路嗰啲安排，咁所以我哋一路講就係話，其實喺個登記期嗰度，我哋之前就已經係廣泛宣傳咗啦。咁如果喺個登記期裏面真係完全係冇登記嘅話咧，咁我哋就喺今次嘅特別安排咧，就唔會係處理噶啦。 其實咧，即係當初交呢個登記表格嘅時候咧，咁即係交表嗰個嘅地方咧，就係郵局啦嚇，咁同埋一啲嘅指定銀行嘅收集點啦。其實佢哋有冇職員去到都幫手睇一睇啲市民交嘅表格係咪填啱資料嘅咧？ 哦，其實唔會有嘅，原因就係因為我哋今次嘅計劃咧，其實銀行都係借個地方俾我哋去方便市民收嗰個表格嘅。咁因為佢哋都唔熟悉我哋嗰個計劃嘅。因為佢哋其實係冇參與喺個計劃度噶嘛，其實佢係俾個地點我哋去收表格，咁所以咧，其實嗰啲表格裏面咧都有啲個人資料啦，咁所以佢哋係亦都冇呢個知識去睇，哇邊啲人係填得啱唔啱喎，係點樣喎？但係我知道咧，佢哋都有一啲服務咧，就係譬如有啲人士去到啊，佢冇影印到嗰個身份證，咁有啲情形我都知道佢哋有幫佢手影印個身份證個副本嘅，咁但係至於你話去真係查核一下佢嗰個表格。但得唔得咧？咁都唔系佢哋可以做得到嘅嘢咯。 咁好啦，而家即系秘书处去到收好多市民嘅查询同埋重新登记啦。咁其实点解净系得今即系秘书处啊，系处理紧即系呢两日嘅一啲重新登记咧？其实多啲地方去处理，咪唔使大家即系排队排长龙咁辛苦咯。 好似我咁讲啦，我哋最初就即系，其实我哋就冇即系当然系唔想市民系需要排好长龙咧去做呢个登记嘅。咁我哋都系有一个时段嘅，其实市民真系唔需要系急于呢一两日。去嘅，因為其實派發嗰個時間係會一樣啦。咁另外就係頭先我講啦，因為我哋個秘書處咧，其實今次咧，我哋想就唔係就咁收個表格啦，咁都可能係會幫佢睇一睇啲資料齊唔齊，都會上翻去我哋嗰個登記個系統咧，去睇一睇，譬如你個身份證有冇人已經攞咗嚟登記，你嗰個支付工具有冇人攞咗嚟登記等等嘅，咁就省卻咗之後，因為呢啲原因咧，嗰個登記又失效噶嘛。咁佢會做呢啲功夫，咁係有一定嘅人手喺度啦。如果我在第二个地点去开呢，其实就会削弱了现在在始创中心那个柜台人手的。 嗯 ,OK。好，今天时间关系或者下次再跟你谈过了。 OK, 唔该 晒你。咁刚才同你倾咧，就系财政司司长办公室预算案及税务政策组主任黄学玲啦。咁啊，麦家俊点样睇咧？即系咪都其实有检讨嘅空间喺度咧？ 绝对有嘅。我谂头先即系阿黄学玲都有讲过，其实喺处理上面咧，其实系即系我谂有啲绝对有啲地方可以进步咯。你听到咁，同埋我谂以后咧，其实如果政府其实既然如果佢已经系财政司系想系去做一个刺激经济嘅行为嘅话咧，咁我谂都要睇考虑到咧，其实嗰个年龄段系点样嘅。如果真系有咁多长者，其实攞咗咧系反而更加劳民伤财嘅时候，就考虑用其他方式发放俾你会更加实际咯。 好，讲到呢度先啊。六点前系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需要间歇性封闭。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警署，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和上西隧龙尾就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清水湾道、比屋落斜去西贡。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约港股的收市价，腾讯控股496元升7.6，美团253.6升2毫，阿里巴巴171元是升了5.8，恒生中国企业95.78升9毫，快手88.35升4.4，中国平安60.65跌9.5，盈富基金26.7升1毫，港交所498.4升4.2，小米集团25.3升1毫，药明生物114元跌2.8。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 CMON、泰达生物、中国育儿网络、全民国际和国贸控股。五大跌幅股份是浙江永安、中安控股集团、生活概念、新余科控股和梧桐国际。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4，日元110.01，瑞士法郎0.916，加元1.26，人民币6.459，英镑对美元1.379，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39，新西兰元对美元0.709。港金系报16,83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15.26美元，卖出价系1,816.2美元。港汇指数报101.2，冇起跌。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现在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北角警署，东隧九龙入口咧亦都系车多，近住收费广场嗰段嘅交通繁忙。 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窩打路道的龍尾在沙福道，另外龍翔道西行去獅水慢車的車龍分別排到觀塘道近德寶花園和偉業街近常宜道，大老山隧道九龍入口龍尾麗晶花園，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的車龍排到接近香港單車館，將軍澳隧道九龍入口龍尾就在觀塘游泳池對開。路面情況在港島皇后大道東去黃泥涌道的交通非常繁忙，龍尾近春園街，司徒拔道下去皇后大道東方向的龍尾就在東山台，另外堅尼地道去皇后大道東亦都是車多，龍尾合和中心。大潭道介乎石屋道至到大潭水塘來回方向的交通現在都是比較擠塞。九龍方面，太子道西天橋去旺角方向，近九龍城迴旋處一段橋面慢車，車龍排到太子道東近油站。清水灣道落去龍翔道方向的龍尾就近順利紀律部隊宿舍。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的交通繁忙，龍尾城門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車多，車龍排到安定村。現在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的龍尾就去到近龍日村。清水灣道出九龍方向，近大埔仔村一段擠塞，車龍排到過了亞公灣路。最後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三號幹線七號碼頭去荃灣，清水灣道冰屋落斜去西貢，粉嶺公路大頭嶺來回，屯門公路哈羅國際學校來回，同埋東涌裕東路迴旋處方向九龍。可能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大家好，我是羽毛球运动员朱文佳，我会选择林奕康所唱的《新一天》的。运动员其实每一刻我们都是追梦的，希望我们香港的运动员永远都举足向前，寻求新的领土，做好自己的本分。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唯有奥运第一台。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建筑物小型工程规例已经修订，如果业主希望在物业保留一些僭建的小型适意设施，例如花棚、伸缩檐棚、保安围墙等，只要透过小型工程监管制度下的检核计划，证明设施安全就得了。想知更多，上屋宇署网页 bd.gov.hk 或下载小型工程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麦家俊。 时间嚟到傍晚嘅6:41，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麦家俊喺度吓。 大家好， 麦家俊啊，咁头先都听到咧，就有有立法会议员啦，都有啲听众啦，都讲翻就系去登记消费券嗰个过程咧，就出现咗啲嘅阻滞啦，就导致咧而家都有啲嘅市民咧就要去到咧就系始创中心吓呢个消费券计划嘅秘书处嗰度咧就系重新登记过。 冇错。 咁睇翻咧，其实即系都听头先立法会议员陈恒斌讲啦，咁因为今次都是有一个有限时要登记，并且要是领取并且要洗埋佢嘅一个消费券嘅计划啦，咁所以都令到咧喺有限期底下咧，咁好多市民咧都要喺限期内登记咧， 冇错， 就令到譬如真系登记出现咗问题咧，咁佢哋都需要系要咁心急啊，咁赶紧要去到呢啲秘书处度寻求协助。 系啊，其实完全可以理解嘅，就算头先我哋同政府相关嘅代表啦咁我哋倾谈嘅时候，佢一再呼吁话其实咧时 間係有嘅嚇，嚟緊依一兩個禮拜，咁啊市民咧係唔使太擔心咧，但係即係切身處理去諗咧，即係之前嘅一段時間填嘅嘢原來未得。咁啊，亦都聽到一啲坊間嘅消息，可能就係話可能會取消或者點樣咧？呢啲人心惶惶嘅，始終一定會有嘅。如果唔係，佢哋一開始亦都唔會話漏交啊好多嘢。即係呢啲亦都係每一次措施出嚟嘅時候咧嘅人之常情會見到嘅嘢。咁所以即係頭先政府有所講話。依兩日嘅好多嘅好緊張嘅狀況咧，其實可能係市民過濾，咁但係同市民過濾嘅狀況其實完全可以理解咯，喺我眼中。 唔係因為就係九月一號啊，尋日開始就政府去到發放係書面登記或者係第二輪係電子登記嘅消費券啊嘛，咁所以當市民啊即係諗住九月一號有得攞第一期嘅2000蚊，拎個八達通埋去嗰個嘅港鐵站嗰啲嘅即係讀卡機嗰度，咦冇喎咁樣， 平時嗰個 balance 一樣。 咁可能就真係有啲即係驚嘅情況， 絕對會嘅，絕對會嘅，係 都聽聽聽眾嘅電話啦，就唔知道對於消費券有咩意見咧？電話旁邊有聽眾麥生喺度， 你好，麥生， 麥生你好， 主持人好， 請講。 其實成件事咧，今日咧，我由你哋朝頭早電台訪問啲訪問啲高官啦，訪問啲其他人啦，聽到今晚，其實個結論就好簡單嘅啫。由头到尾就低估咗件事，高估咗啲长者嘅能力，冇谂过啲长者已经年纪大啦，又聋又盲又哑。点解话佢哋又聋又盲又哑呢？视力又差咗，听觉又差咗，平时日常同人沟通又少咗。 总之又好不便啦，系啦。 总之仲有一样嘢好简单嘅，仲系嗰个黄鹤玲女士咧，成日都讲话热线。如果个长者识打热线，佢都好精灵啦。仲话我哋上网会教佢点填，佢识上网就发达啦。我谂佢由头到尾有冇谂清楚长者？是咩情况呢？而今时今个社会同佢哋已经脱晒节啦，你哋谂出嚟啲嘢有冇帮佢度身订造呢？好好啲为佢哋着想呢？嗱，呢样嘢就成个问题嘅关键嚟嘅。初初填表咧，点解我都用纸嘅？抌落个箱度系完全冇 check 嘅，佢哋假设佢啱嘅。喂，问题就出咗喺度啦。如果1%都死啦，成百万人抌落去，即系话起码成过万人错，但系一结果出嚟唔止添啦。另一样嘢就系话，你话用短信更加离谱。你有冇谂过个短嗰啲长者有几多识读短信咧？如果10%唔识读短信都大件事啦， 或者本身识唔识字啦， 有冇谂过啲嘢咧 ？OK， 好啊，多谢晒麦生嘅意见啦吓。咁我谂即系喺呢个数码时代啦，咁啊可能大家首选嘅可能都系电子登记啦。咁但系的确咧有唔少嘅市民啦，即系其实长者又好啦，或者系啲可能系。有其他方面不便嘅市民都好啦，咁其實可能喺呢個登記嘅過程之中咧，真係有出現問題嘅。咁呢個時候咧，即社區網絡嘅支援咧，可能係好重要嘅。 冇錯。 咁但係就頭先就聽政府嘅代表講啦，即都有同啲社區團體係簡介過嘅，咁即希望靠社區團體嘅力量去幫呢啲嘅有需要嘅市民。咁但係係咪足夠？ 但係呢個好似同頭先陳恆斌講嘅有啲唔同嘅，即係佢就話佢哋通常都係社區自己自發揾政府啊，或者自己去做資源咁啊！依啲就真系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啦。 好，听埋李小姐嘅电话先吓。 系你好啊， 你好李小姐， 系你好啊。咁咧，我咧就我62岁嘅，咁我就同个街坊去咧，佢70几岁唔识。哇！我都叫做轻轻识啲。哇！又要影 copy 又成，我少少识我都搞到一难餐。咁好啦，佢个手提电话咧就嗰啲净系打出打入嘅啫嘛，边有 WhatsApp 呢啲路路。好啦，又要用佢个仔电话，跟住我又要问佢个仔有冇收到，好麻烦啊！咁我本人咧就用汇丰银行就即系、就是、我用开啦。咁跟住我个街坊，我就不如你都用银行啦。佢系华侨变咗唔得，即系冇呢个服务啊嘛。咁我觉得即系政府咧，希望佢真系再派手去翻银行就算啦，即系简单 系嘛？ 系啊，同埋我头先好唔欣赏呢个黄鹤玲小姐。哇，好似乜都唔关佢事咁嘅，好唔啱啊！即系老人家个个都眼蒙耳聋噶啦，差唔多叫做，即系下次再派，即系希望佢简单咯。 好多谢晒李小姐嘅意见啦。咁其实都睇翻，即系头先阿黄鹤玲都有讲啦。咁其实当初系喺一啲嘅邮局同埋银行系做收集一啲书面嘅登记表啦。咁但系因为嗰度嘅職員就唔係即係呢個消費券計劃嘅政府職員啦，咁所以佢哋可能真係冇辦法核實啊，或者幫到市民咧就有限。咁但係即係譬如即係而家回翻轉頭睇啦，係咪有啲地方譬如可以即係？ 派一啲或者增加啲呢個計劃嘅職員去到唔同嘅地方，去到幫啲市民可能好啲咧。 呢個係一點啦，即係頭先我一直都講話，就係點樣吸取個教訓或者經驗啦。即係在事前要多啲時間準備，或者係喺個截肢限制上面，可能有更加多嘅一啲彈性，甚至乎其實只有再有嘅時候咧，係咪真係一定要全體都係要電子消費券？有冇一啲係講緊長者60或者65歲以上可以直接係俾銀行咧？因為實際上你點樣都好，一定係會係有問題嘅。咁呢啲其實都係政府裏邊要深刻去考慮同去反思嘅嘢啦。我覺得 好啦，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咧講講足球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琴日咧，我哋讲咗轻微嘅 grammar 嘅问题，就系用 either 呢个字咧去表达都唔 ，OK， 都唔，即系譬如，我好中意食呢个，咁我都话，我都中意食啦，譬如我哋就用 to 啦。你我唔中意食呢个，咁我都唔咧，咁我就用 either。I don't like something either。我哋另外一个字亦都可以用嘅就系 neither，n e i t h e r， 或者美式英文咧就读 neither。OK， 譬如我上次讲个例子咧系 ，I'm not a fan of mirror。咁你认咧就可以话 ，I don't like them either。OK， 但如果我再简化少少咧，我哋可以用咧 neither do I。Neither do I. N-E-I-T-H-E-R. 跟住 I do 之后转做 do I. OK， 加咗个 neither， 用 neither 开头，后面通常呢我句子就会用一个倒装嘅讲法。OK， neither do I. Neither do I. 就係呢我都唔係波咁样。OK， 即如果你唔鍾意我都唔鍾意波咁样。再俾多上次一個例子就係、是、I don't think Uncle Sue is fat at all， 就係我完全都唔覺得小叔好肥喎、哦。咁如果你都係咁認為咧，即係你都唔認為小叔肥咧，你就可以話 Neither do I， 就係我都唔認為波咁樣。OK， 咁呢個係事實嚟嘅 ，by the way。好，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傍晚嘅6:49啊，麦家俊啊，我哋呢一节咧讲讲足球啊，咁啊嚟紧嗰个嘅球季咧，咁啊港超联咧会多咗一队波咯，咁因为早前咧足球总会咁就系成立咗一队波叫做咧香港 U23 啊，咁今日咧就举行咗个启动礼啦，咁所谓 U23 咧即系话系23岁以下嘅意思啦吓，咁呢队波咧就会系以系23岁以下嘅球员咧就系、是、作为骨干，咁会有10几名咁样嘅球员噶，咁但系就唔系全队都系嘅，咁啊亦都有几名嘅资深球员嘅，咁就会配以最多5名咧，就系超龄，即系23岁以上嘅资深球员。咁兼且咧，就呢几名嘅资深球员咧，就系由其他嘅港超联球队咧，就系借调过嚟嘅。咁 系， 咁亦都揾到咧，就系港队 U23 嘅主教练咧，就系阿张建锋咧，就出任呢队新波嘅主教练啦。麦家俊，咁我都可以睇到咧，就系嚟紧呢一队波咧，咁就会有好多年轻嘅面孔啦，喺港超联嘅舞台上面出现啦。咁都希望咧，就系有个目的，就话要加强青训啊，增加呢啲年轻球员咧参与高水平赛事嘅机会。 系，咁啊，依个我只能够讲系一个非常之具创意嘅一个做法啦。即系其实以往我哋睇以前嘅港超联啦，或者甚至乎放眼世界里边咧，即系睇翻其他嘅联赛咧，其实都咁样嘅一个方式咧，都系好少有或者其实绝无仅有嘅。咁你会见到而家一度咧就系讲紧U23啦。第一样嘢可能好多人会去谂嘅就系，咦会唔会喺个足球水准上面咧一队 以咁年輕人嘅骨幹嘅球隊，其實佢哋個成立目標係啲乜嘢咧？係想係志在參與啊，或者係要去贏呢個聯賽冠軍啦、啊，定還是培育新人啦、啊？咁喺整個嘅因為整個嘅港超聯裏面嘅成立，本身係諗住係做一個頂級嘅聯賽嚇。咁喺頂級聯賽裏面係有相關嘅一啲資金要求啊，同埋即係亦都係有一啲競技水平上面嘅嘢啊，咁你先至可以叫做超聯啦嚇。咁呢啲好多人都會有疑問，就係、是、好似係揾隊大學生或者係更加以下嘅球隊，咁會唔會有一個競爭力咧？咁呢個係可能係其他大部分 驚俾人覺得陪跑啊， 係啦係啦，咁搞出嚟會係點樣？係咪想湊夠數咧？咁樣咁呢啲都係一啲大眾會問嘅問題嚟嘅。 咁另一個問題就係呢隊球隊嘅營運模式啦、究竟有邊個去到去到出錢咧？咁而家呢隊波咧就係由香港足總會去負責管理同埋營運嘅。咁而咧就係足總嘅副主席霍啟山咧就會出錢。咁啊預計班費咧就每年就大約係500至600萬。咁最少咧會運作3年嘅。咁雖然咧就而家未正式成為足總嘅會員啦，咁但係咧就嚟緊都會做翻相關嘅程序嘅。咁啊，麥家俊又點睇即係呢個嘅運作模式咧？相比其他球會嚟講，即係咁樣嘅班費又係高係低？ 我諗每樣嘢，我諗佢哋去諗呢一樣嘢出嚟嘅時候咧，會即係總會有一個優勢，同埋亦都有一啲即係一啲人會有個疑問嘅。優勢先啦，即係我諗優勢裏邊第一樣嘢就係、是對於培育翻本地青年人嘅人，即係足球人才咧，我諗係應該會有一個正面影響嘅。因為對於運動員嚟講咧，其實如果你講緊U23佢哋係能夠以一個競技水平嘅同一個聯賽裏邊咧，同其他嘅球隊去切磋嘅話咧，其實上場經驗係緊要嘅。咁所以喺依方面嚟講，對佢哋嘅成長咧，其實係好啦。咁尤其是而家成日都講話，我哋可能要有青黃不接嘅時候，或者要培養多啲人才，呢個係正面嘅。咁但係當然成件事落場管理營運上面咧。如果是足總自己做的時候呢，就等於好似即係其他嘅英超啊、西甲球會咁樣啦，係個英超或者西甲自己個賽會叫啲人參與，但自己有一隊波喺度嘅時候呢，咁可能喺個公信力啊或者其他上面呢會問，咦咁會唔會有偏幫啊或者其他嘅嫌疑啊或者所有嘅一啲誠信嘅睇法。咁呢啲我諗都想聽一下即係相關人員不如即係都傾下，其實佢哋對於呢啲優點同埋一啲問題點樣去處理好嘛。 我都先呼籲聽眾先啦，咁如果聽眾對於今次足總成立呢隊 U23 嘅球隊有咩意見，或者對於香港足球嘅發展有咩意見咧，都歡迎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嗱，電話旁邊就有足總嘅主席貝君奇喺度啊，貝君奇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 你好。 點樣睇今次呢隊 U23 咧？其實個成立目的係乜嘢啊？ 成立嘅目的當然由於而家嘅超聯，大家都明白。過去一季呢其中兩支球隊是相應退出的了。 是啊，就是愉園和天水圍飛馬。 是啊，咁就變咗呢就得返6支隊伍。當然呢個好唔理想嘅隊數啦。咁以前我哋設立嘅超聯嘅時候都計劃10隊啊，甚至發展到最後有12隊啊咁。但似乎而家嘅球資氣候好多呢兩年嘅情況大家知道社會又動亂啦，又跟住疫情啦，今日我哋嘅超聯比賽突然間閉門作賽，突然間又要限制觀眾入場，咁啊各方面都處即係都幾辛苦，大家經營得係嘛？咁啊到最後雖然我哋幾個球季都能夠完成啊，譬如2019年至2020年嗰個球季，最後我哋能夠完成聯賽嘅。參賽隊伍得6隊嘅啫，係嘛？咁即係話完成咗嗰個球季啦。咁最後我哋8支隊伍打完嗰個2020-2021嘅球季，咁但係跟住有2支球隊退出啦。咁大家睇到好多球員會失業啦，包括我哋 U23好多代表隊嘅球員都未能夠落到班嘅。咁大家。為了睇見個球市的發展係嘛，咁董事局亦都作出了一啲決定咧，就將建議港會亦都由甲組因為佢喺甲組係排第一噶嘛，順理成章升翻上嚟啦。咁港會都承諾一啲要求係嘛，將來能夠完善翻佢哋球隊 職業化，係嘛？咁啊，當然有啲球會，哎呀，最好多一支啦。咁啊，超聯大家喺度開會嗰時都覺得，如果八支就理想啲，因為喺我哋嘅亞洲足協嘅賽制上面咧，我哋而家有幾支隊伍，有三支隊伍可以參加亞冠啊、亞協啊咁啊嘛。咁啊，如果我哋球隊不足嘅話咧，那個名額會減少嘅。咁變咗基於呢個原因之一啊，咁我哋都董事局到最後都有人牽頭，譬如我哋副主席阿啟生，咁佢都願意去籌集啲資金啊。咁大家係咪可以搞支 U23 啊？咁我哋初心就係想話俾多啲23歲以下球員喺呢個高水平嘅賽事下去進行磨練，係嘛？咁其實以往我哋足總喺2002、2003一直到2008咁都有香港2008、2009都係同一樣模式嘅啫。咁當時你見到2008球員都打過甲組，咁當然成績未必理想，但係咧就俾咗啲球員有機會磨練咧，跟住佢哋去加盟其他嘅甲組球隊。最后在2009年东亚运动会呢都有些惊人的表现，在东亚运动会之中他是拿到金牌，变了这个掀起了一个新的希望。当然现在目前来讲的形势都是我们希望多些年轻的球员能够继续在个我们足球圈里面继续磨练落去，系嘛？ 阿贝君，其实头先我哋都讨论到咧，咁都担心咧呢班 U23 嘅年轻球员咧，可能个水平未及其他超联嘅球队咁高啊。咁即系会唔会都让人有个即系陪跑或者即系为一凑够数嘅感觉咧？ 但系我哋嘅目的，呢支球队都系磨训练一啲年轻嘅球员为主嘅。咁当然唔会话去争标啊，或者去争取咩成绩。咁当然以往嚟讲，我哋超联又好，甲组时代又好，都会有前面有四强，后面又有尾后嗰啲广阔嘅球队，又有一啲护级队伍嘅，咁经常有咁嘅存在嘅，都有嘅。咁大家睇到啦，好似2008、2009年咁系嘛，球季当时一支叫做华家宝系嘛，好咁啊。当年有好多球星都是华家宝嗰度培训出嚟嘅，包括叶鸿辉当时是华家宝嘅年轻球员。大家都知道嗰支华家宝球队班费都是好低嘅，咁啊志在俾啲年轻球员去参赛嘅啫。 OK， 咁啊当时有 时间关系，贝君奇啊，不如我哋咧七点钟新闻之后再同你倾多阵啦。 好， 系，咁我哋电话系1872311，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倾下嘅。 东部艾达嘅残余雨带为美国东北部带嚟暴雨，据报增至最少9人死亡。纽约州、纽约市同埋新泽西州分别进入紧急状态。气象部门话，纽约部分地区一个小时内录得80毫米雨量。网上片段显示，大量洪水涌入地铁站，道路被水淹浸。几乎所有地铁路线停驶。市长白思豪形容纽约正是经历一场历史性的天气事件。新泽西州同时出现龙卷风，摧毁最少9间房屋，当地亦都有邮政大楼的屋顶倒冧。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窝打老道嘅水管急修工程已经完成啦。窝打老道去连翔道方向跟住渡船街嘅慢线已经解封。另外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龙翔道公园慢线之前咧就有坏车阻路啦，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不过车龙就好长，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定富街同埋伟业街近上怡道。另外西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咁管道之内啦，之前曾经有坏车拖走咗噶啦，一带就比较车多挤塞，龙尾排到下角道近海富中心。其他隧道嘅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北行嘅间封措施已经取消咗噶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近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多车一啲。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罗福道，龙翔道西行同埋上狮隧啦，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定富街同伟业街近上怡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益京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喺电话机楼，九龙入口呢一边啦，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喺港岛介乎石澳道至到大潭水塘嘅大潭。应该是介乎石澳道至到大潭郊野公园的这一段大潭道啦，来回方向是局部挤塞的。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排到去东山台，在九龙清水湾道去龙翔道龙尾排到顺利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啦，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油站，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挤塞龙尾窝打路道，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的龙尾啦，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嗰段多车，龙尾去到安定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同埋屯门公路哈罗国际学校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新冠疫苗的接种策略，尤其是系长者啊，点样可以提高长者的接种率呢？陆先生， 我七十岁啦，我就去打，你有有咩事，边个嚟照顾啊？ 周先生， 如果呢个长者佢喺一个安逸嘅生活，你要佢未知数不确定嘅打针，你点样可以劝到佢呢？呢个系冇法子嘅。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万众期待，香港田径代表邓宇泽压轴出场，力争男子 T20 跳远奖牌。目标为香港队再添奖项，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麦家俊。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咧就係足總成立咗一隊咧新波啊，叫做香港 U23 啊，咁今日咧就係進行佢哋嘅啟動禮啦。咁新聞之前咧，就我哋就同足總主席貝君琪傾緊嘅，請翻貝君琪出嚟先。係貝君琪， 係你好，你好， Hello, 你好 啊， 係。 係啊，潘君琪你好啊，麥家俊啊，咁就想問一問咧，就係、關於其實依一對 U 廿三咧，其實嗰、那個營運嘅模式啦，同埋即係個會唔會話好困難咧？其實我哋頭先都嘅見到話你話足總嘅副主席霍啟山好好咁樣就係嘅捐咗撥咗大概500万至600万嘅捐款咧，去 run 依一個一個隊伍啦，咁我哋計過，即係如果係講緊一隊足球隊咧，正常有20至23个人，咁啊加埋職員咧，可能都成30个人咁啊，平均嚟講，可能如果淨係講緊個人工嘅話咧，其實都可能係25000蚊留下平均。咁依一個仲要計埋其他嘅一啲雜項費用啦，其實覺得係即係喺個營運上面會唔會有困難咧？同埋即係個長遠個持續性係點樣咧嚇？ 當然啦，而家。我哋因為要支球隊好多方面，我哋由足總各方各面去支持嘅。咁當然喺某些方面係得到咗一啲支援嘅。 係。 咁可以譬如我哋將來場地有啲費用嘅豁免啊，或者有啲，因為畢竟佢 U23都係我哋初心都係為咗俾我哋年輕嘅球員一個 機會啦， 繼續機會，磨練嘅機會。咁呢、這個。就是我哋嘅最主要嘅目的係嘛？咁當然你話資金去到一支港超球隊去到幾多咧？其實有好多初初升上嚟港超嘅嗰啲球隊，預算嘅班費都係喺設喺500万嘅。咁當然我哋過去幾支球隊都即係用輕啲嘅班費去升上頂級聯賽嘅。咁我相信 U23呢支隊。目前嚟讲，由于各方各面嘅支持下，相信佢嗰个营运嘅经费同埋组织啊各方面都应该完善嘅。咁当然你话期望佢要去争冠军，我哋都唔系话要去同几支顶级嘅球队去争一争长短系嘛。咁最主要嘅目的都系俾机会年轻嘅球员去磨练嘅。咁希望。弱隊裏面能夠出啲好嘅球員出嚟，都唔我已經舉個例子就話，好似當年華家寶姚榮輝歐陽耀聰有幾個後來都係頂級嘅球員，都係一支弱隊裏面出嚟。咁佢哋有個比賽嘅平台，咁都自然會爭取佢哋嘅表現係嘛？ 系，多谢。系，因为咧，通常咧，大家都明咧，就系、是、其实同好多出面嘅联赛都一样嘅，即系好多嘅强队咧，都会去从一啲地区性或者系啲弱队里边咧，去揾里边一啲表现出色嘅球员去加盟啦。咁呢一个嘅谂法，其实都大家都见到喺 U23嗰度咧，有一脉相承嘅。咁但系我哋好多市民会问咧，就系、是、即系可能更加多系个长远生态嘅问题啊。就喺、是、个港超联里边咧，我哋都即系搞咗一段日子，咁其实要成为一个产业，又或者系一个自己可持续性、有竞争力嘅一个生态嚟讲咧，其实在香港里边系咪一个咁容易嘅一个一个时间或者一个圈子去做到呢件事咧？即系你点样睇咧？ 我个睇法就系因为当年都由2008年、2009年有几位热心嘅对于推动职业足球嘅球员球会嘅人士咧，曾经。就話啊，我哋要職業聯賽職業化。咁當然到最後2009年，由於我哋有個驚喜，就話東亞攞到金牌咧，就引起咗政府嘅關注啊！我即覺得足球係一種非常有凝聚力嘅體育運動。咁因為喺攞金牌嗰時，我當年嘅特首都連續睇到兩場嘅。咁佢哋覺得哇啊，3-4万人喺大球場裏面歡呼啊、喝彩啊、打氣啊！哇！嗰種現象啊，即係非常之感人嘅。咁所以形成咗有個檢討，我哋就話啊，開始設計嗰個鳳凰計劃。咁當然，我哋經過咗呢十年，最後2014年、2015年球季咧，就話啊，我哋要成立港超聯啦。咁當然初大家都滿懷信心，係似乎我哋打咗咁多季啦，係嘛？咁由於最近兩年就遭受到好多困難，係嘛？咁尤其是疫症下，咁啊斷斷續續，而且有啲球會嘅負責人我哋主席或者即係話球會嘅主席 班主，我哋所谓班主啦，系嘛个班主啦，咁都可能经济上受到好多困扰，咁变咗即出现咗啲欠薪问题啊等等问题都出现咗，咁似乎目前嚟讲，投资港超嘅球队似乎都目前要争取到一啲企业嚟支持啊，嚟投资啊，咁似乎都有几困难啊。当然我哋都系向前睇，系嘛，即系话希望能够继续向前走嘅。 有啲咩条件会系向前走，系会一个比较光明啲嘅前路咧？即系譬如好多人会讲话，即系而家港超联一直以嚟个入座率偏低啦，咁可能亦都有啲设施上嘅限制啦。咁即系你觉得有啲咩成功嘅要素咧？系咪嚟紧即系启德体育城啊，或者相对于其他嘅设施落实多啲即系整体十一人规格嘅球场会系一个突破点啊？定还是其实要成个体制要再改革先至？会有一个更加好的发展呢？ 咁当然我哋成日反反复复改革完又改革，咁好似即系似乎都见唔到一个明确嘅道路。即系我只要我哋而家目前下一条路，觉得有需要改善嘅，我哋喺度检讨。咁你譬如我哋争取多啲嘅大企业去支持，咁我哋球员里面需要作出啲努力嘅，系嘛？咁以往我哋都曾经有啲。有实力嘅上市公司，譬如富力啊，嗰啲都有曾经投资过香港嘅港超，系嘛？咁但系最后大家由于某种各种原因，都令到佢要退出啦，咁系嘛？咁当然疫情都有关系啦，因为佢哋当时所有嘅球员都唔能够上广州主场比赛啊，停留咗喺香港酒店啊，困咗几个月，系嘛？咁都形成佢哋意兴阑珊，系嘛？咁似乎我哋未来是否能够考虑到邀请多啲大企业嚟支持嗰个足球，咁呢个系比较重要嘅，系咪？ 但有咩吸引啲大企业去到投资咧？系咯？ 你好似而家国内咁，好多大企业去支持球队嘅话咧，政府都有啲优惠政策嘅。咁当然香港目前嚟讲，似乎政府仲未能够。有啲俾鼓励到大企业去支持，系嘛？ 但系因为通常嚟讲，即系企业咧，佢哋最终要睇咧，就除咗系以捐款嘅形式去做一个球队之外，都可能希望到收支平衡啦。喺香港一个七百万人嘅城市里边，本身嗰个嘅球圈嘅潜力可能都有限制，同埋喺中国内地系一个好大嘅唔同。我记得喺我谂几年或者其实咁多年嚟咧，都有好多嘅讨论咧，就系话其实与其系即系分散俾十一支或者系更少嘅球队嘅话，咁点解唔去？去參與中超聯啊嗰啲，咁依樣嘢你點樣睇啊？ 依樣嘢我哋其實傾咗好多年， 係啦， 曾經我哋十幾年前 不斷都有討論過啦， 討論過好多次噶啦，因為國內心理嘅轉變得好快，因為佢資金嘅投入實在太龐大，咁啊國內要攞一個超聯嘅位置都唔容易嘅，咁甚至中甲中國內地嘅甲組啊，次一級嘅聯賽。都投資講數以億計嘅，似乎香港目前嘅球圈嘅球會都未能夠承擔到呢個經濟能力嘅，所以好多曾經我哋討論過，可唔可以即係諗一諗啊？咁甚至最近我哋大家會喺大灣區嗰個發展啊，中國融入嗰個大灣區嘅機遇啊，咁啊係咪可以搞大灣區聯賽啊？可唔可以即係等等，即係大家配合啊？咁相信。都要始终要探讨一个出路，系嘛？咁香港以往我哋譬如大家回忆翻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都好多商业嘅赞助嘅。咁当然当时大家都考虑一点，就话啊，我哋呢啲球会由于日常公众好多啊，即系话佢哋嘅收支门票啊各方面都能够承担起个球会嘅好多经费。咁但时至今日我哋。是一直二十年嚟大家都见到我哋球会喺个门券收入方面似乎连球场嘅开支啊其他嘅杂费啊咁一场球赛嘅日常观众收入都未够俾其他嘅费用系嘛咁所以差唔多每支球队大家都系蚀咁即系话蚀蚀但应该嚟讲都预咗呢啲 我用我哋呢个热心足球推动足球嘅一啲啊球会嘅班主系嘛，都系预咗，哎呀，我都系抌钱出嚟去支持个足球，咁啊，似乎都即系话要谂到好多商业化啊。嗰、那個產業化咁，似乎仲需要一段 時間啦、好啊，唔該曬貝君琪啊，多謝你嚇。 唔該曬。 貝君琪咧就係足總嘅主席嚟噶。咁各位聽眾有咩嘅意見咧？對於香港足球嘅發展，可以打嚟1872311。電話旁邊有聽眾蔡生喺度啊，蔡生你好。 蔡生你好。 好。喂，阿班主席你哋好啊！我想同阿貝君琪講啊，要我啲足球咧，依家咧低迷到好緊要啊，要我想。有啲意见呢 是请讲 总会足球总会赚钱搞波香港大把有钱佬搞波又是赚钱足球员呢又是赚钱睇波又开心你听唔听我讲香港呢要搞18队波要搞到18队波我有个意见一队波呢就20个人18队波有16队男仔2队女仔、每年呢有18队波。 是即多啲成立多啲球队是吧 每年贝哥奇同我讲啊。 OK, 好啊多谢蔡先生嘅意见啦。我听到一位听众嘅意见啦有林生喺度。 林生你好。 林生你好。 两位主持好。 请讲。 咁我係一隊後生嘅業餘球隊嚟嘅，咁當中咧有兩個係踢緊港超嘅上年，咁其他就有球員踢緊甲組同乙組嘅，咁我想分享一下就係、其實踢夠港超球員咧，就有一個就可以繼續簽到另一隊，但係有一個咧就簽唔到落班就要跌落去甲組，咁但係我會分析翻佢哋其實跌落甲組都唔係一個壞事，因為其實甲組出嘅錢唔會差嗰個港超聯其實好多，因為佢哋本身都係年輕球員，咁同埋何況甲組係一個業餘。球队咁佢哋可以出边揾 part time， 其实佢揾嘅人工系多过喺港超踢波嘅人工嚟噶，咁所以其实后生仔去踢港超其实系一个追梦嘅一个一个平台嚟嘅，咁呢个就系而家个境况系咁样。但我想讲咧，其实最主要香港足球嘅水源其实系唔够，缺水源嘅问题。咁富力地产去投资香港其实是一个好事嚟嘅，所以咧政治问题我哋好难讲啱与错，但系佢肯投资落去，其实系对相关嘅球员整个球圈系一个系好。正面嘅作用嚟嘅，因为你俾球员望得到，佢系攞到一个高人工，因为咁所以其实我建议就系话，系咪应该开放翻马会去投注翻本地嘅足球联赛？然后希望譬如 都有啲之前有啲议员咁样提议过吓， 系啊，因为系需要嘅，因为如果唔系，其实凤凰计划啊又好，港超联计划又好，其实呢二十年其实球圈系冇进展过任何嘢噶，咁足总作为一个单位，其实能够做到嘅亦都非常之有限，因为系冇咁大咁庞大经费，因为你讲紧譬如十队波，每队波20个人，其实你都讲紧系200人噶啦已经， 冇错， 咁你个经费绝对唔够，咁会唔会就系考虑喺马会现有咁完善嘅赌博体制之下，配合埋廉署去做翻啲diligence 都要 check 翻球员本身嘅嘢，咁希望将啲钱投入翻落去港超度，譬如话每队波上到港超系有200万嘅奖金或者300万嘅奖金，咁样呢个方式咧去吸引翻，明明系有好多地区球队，譬如有好多地产公司系喺甲组系可以升上去港超联嘅，但系冇咁嘅吸引力去做咧，即系可能呢方面系一个非。嘅 選擇 係咯，唔該曬。 好，唔該曬林先生嘅意見啦。不過講到話，如果開埋本地波有得投注嘅話，都係一個幾大爭議嘅一個政策嚟 㗎。係啊，冇錯啊，因為即係呢樣嘢其實頭先林生都講過啦，即係佢 due diligence 嘅意思，即係其實係審核緊，即係本身嗰、那個財務啊，或者其實係整個嘅所謂 governance 嘅嗰樣嘢。咁呢樣其實唔容易嘅，尤其是喺成個制度裏面仲未健全嘅情況底下咧，會有連帶好多嘅社會啊，或者係一個即係廉潔啊上面嘅問題啦。咁呢樣嘢都要即係仔細考慮啦。 咁所以希望咧足球圈啊，繼續諗下有咩方法有個出路俾香港嘅足球發展啦。好啦，我哋呢個時候都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再傾。 世杰毛毛虫啊， 咪生人生胆啦，瑞文毛虫啫嘛，你两个仔咁中意，啱晒啦。 唔系咧，成地都系啊，我走噶啦。 咪住，今个星期我同陈家俊请嚟长春社讲下呢一种朱红毛斑蛾同佢嘅幼虫嘅习性，同埋见到应该点样面对。你擘大对眼睇清楚啊！ 而我就趁住管制即弃餐具咨询完结之前，搵嚟绿色地球同我哋倾下。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海军的三哥用什么方法陪妹妹行更生路？ 一个更新人士，他有决心 去改变的时候，他是期望自己每做一样东西，人家是会比较正面的 回应他。他有时都会个软弱，可能有时高时低，起起跌跌都可以，我们都是给他的感觉就是我们一路支持他。所以我们要给他有爱心，要在这方面包容他。 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来到晚上的7:25，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和麦家俊在这里。麦家俊，现在就是东京举行残奥会，大家都关注究竟是这些残障人士他们每日的生活以至出行的情况。咁都關注到咧，就係其實譬如輪椅人士咁樣， 冇錯。 咁如果佢唔係搭呢個公共交通嘅，係想搭的士嘅，咁而家有冇咩選擇俾佢哋咧？嗱，以往咧就係有一啲嘅喺尾，即係後尾部嗰度開門嘅一啲的士啦，咁、啊、但係近年咧就係、是、好似就入貨，即係香港進口嘅的士咧，就唔再係呢啲尾門打開嗰啲的士， 喺 側門喎、啊、咁、啊、而且咧亦都成為咗呢啲嘅無障礙的士嘅主流添啦，咁、啊、有啲統計咧就係、是、之前有啲報章就報道啦，咁話有成94%嘅呢啲嘅無障礙的士已經係側門上落啦，得翻6%咧就係尾門上落嘅啫。咁側門上落唔係話唔得嘅嚇，不過咧就係、是有時就要啲司機咧，咁就落車啦，就組裝嗰個斜台俾啲輪椅人士去上落啦嚇。咁亦都係有啲麻煩啊，有啲司機未必肯咁做啊。 係啊，其實以往尾門嘅話咧就簡單啲啦，即係你一打開車尾箱嗰個門咧，咁跟住就有一啲即係斜台咁樣就可以上到去。咁咧但係呢啲嘅的士嘅型號咧，如果我哋嘅統計或者個資料冇錯咧，就而家應該都係得廿幾部係咁樣嘅啫。咁啊，即係新增嗰即係千幾二千部咧，其實大部分都會係側門嘅。咁所以其實咧一啲輪椅人士咧，要去揾到一啲比較容易去上到車嘅的士咧嚇嘅，會比較難啲。咁側門咧好正常啦，就係、是、因為即係要揾食嘅時候咧，時間係金錢啦。咁啊好多的士司機咧就係因為咁樣咧，話每一次要幫啲輪椅人士上去要十幾分鐘嘅話咧，咁就可能喺生計或者係成個嘢裏邊壓力變得好。大咁呢啲咧都系一个即系比较难搞嘅一个问题啊。 兼且咧啲报道都引述一啲业界人士讲咧，其实而家啲尾门上车嗰啲无障碍的士咧，佢哋嘅维修费都贵啊，同埋咧就系都而家。比較少，即係冇進口啦嚇，咁所以佢哋嚟緊咧都可能會逐步被淘汰，咁變咗可能市面上可能好快咧就冇曬呢啲嘅尾門上車嘅無障礙的士啦。咁、對於一啲輪椅人士嚟講，都係一啲幾不便嘅情況，同埋咧就如果話要預約呢啲嘅尾門的士咧，咁、那個預約費都幾貴下，而家都好似話去到成120蚊嘅預約費啦。 係啊， 咁究竟點樣去影響到輪椅人士咧？不如都請嚟一位朋友同我哋傾下啦，咁就有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嘅副主席蘇永通啊，蘇生你好， 蘇生你好， 係你好你好。 頭先我哋講嘅情況，你可唔可以都形容一下？ 其實都係嘅，因為本身我哋當年同業界啊政府爭取嗰、那個輪椅的士啦，我哋叫咁嗰時係千辛萬苦嘅，因為有車種問題啊、環保條例啊，要揾一架啱符合香港法例嘅。輪椅上到的士是很困難，咁到最尾咧就出現了 MV200 嗰個車款啦。咁嗰時即係星羣嗰個的士車行咧，佢哋就引入啦。咁我哋就當然好開心啦。咁同埋當時嗰個預約費都冇咁高，大家都叫做俾多少少咁樣啦。咁但係後期開始預約費越嚟越高，咁其實都嚇怕咗好多坐輪椅嘅朋友用。咁到而家啦，即係話預約費80蚊咁多啦。咁其實大家都理解到佢哋嗰個營運係好艱難嘅。咁亦都到而家聽到話個 MV200 呢個車款咧停咗產，咁嚟緊可能一兩年之後就淘汰咗啦。我哋咧個煩惱咧就係、是。唔係步步輪椅都可以上到而家嗰個運能的士。 明白啊，時間關係啊，蘇生，不如我哋7:30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陣啦。我哋電話係18723111㗎。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连续两日有大批市民因为未能够领取消费券，到位于旺角的消费券秘书处查询或者重新交表。现场一度有超过200人，排队的主要是长者，人龙排到商场门外。部分排队的长者说不清楚早前递交的申请表格在哪里出错，亦都有长者不满要排队，批评政府不满不体恤长者，认为应该直接向长者派现金。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说，有约60万份申请未能够领取消费券，当局已经调派人手协助处理个案。警方以串谋诈骗拘捕12人，涉及在去年5月至今年3月期间，利用虚假身份证串谋律师楼盗取8个物业的业权，再将物业抵押给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或者向外出售。8个单位共涉款约6270万元，当中一个单位涉及向市区重建局出售。警方说，相信已经瓦解一个来自多个界别的犯罪集团。被捕人士包括大律师、事务律师、地产代理职员和财务公司职员，不排除再有人被捕。警方说，去年年底接获市区重建局转介，指一个位于土瓜湾的物业在2018年6月已经纳入重建计划，但市建局一直无法联络业主处理收购，直至到去年9月突然有人主动联络市建局，自称受到新业主委托代洽购收、代洽谈收购。局方发现单位的原业主已经在1999年已经离世，但单位其后被出售，因此局方怀疑相关楼宇交易真确性，转介警方跟进。政府由今个月起容许华大基因恢复营运流动采样站。政府说，鉴于华大基因在今年1月底至4月期间曾经涉及几宗事故，早前委托香港品质保证局进行第三方的审核，并提出多项建议。华大基因已经在短时间内跟进，包括改善化验所的程序和操作，更换有关工具，以避免样本交叉感染，并就处理初步阳性的样本设立新的处理程序等。政府今个月起容许华大基因作为社区检测中心服务承办商之一，按需要恢复营运流动采样站。浸会大学新学年将国安教育纳入必修课程，新学年入学的本科生需要修读两小时的课程，并测验合格才可以毕业。根据浸大联通课程网页简介，学生需要修读两小时的面授课程，完成两小时的阅读材料，而测验只会分为合格和不合格。課程將會介紹一國兩制、香港的憲制地位、國安法對香港的重要性等。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晚間部分時間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最低氣温約28度，明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最高氣温約33度，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隨後幾日短暫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驟雨，星期六天氣酷熱，酷熱天氣警告生效。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港岛大潭道去赤柱方向近石澳道有意外，而家呢一段大潭道咧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来回方向嘅交通都比较挤塞，咁车龙分别排到去大潭水塘同埋新桥面段。咁就喺大潭道赤柱方向近石澳道，因为有意外，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嘅龙尾咧分别去到大潭水塘同埋新桥面段。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乐观塘绕道近丽港城。 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咧，彩虹交汇处一带嘅交通比较繁忙。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嘅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牛头角定富街，同埋伟业街近常悦道。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嘅车龙就排到接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太子道西天桥喺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嘅交通繁忙，龙尾喺窝打路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系头先提及过大潭道去赤柱方向，近石澳道嘅意外事故啱啱清理好，封路重开，咁大车能够抵消散。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触犯酒后驾驶罪行，后果好严重，可以被罚款、记分、停牌，甚至判监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咁我系 BCE 硬地滚球运动员杨晓琳，拣一首歌去鼓励翻我哋香港运动员啦。我会想选择Mira 嘅 Boss， 呢个场系你嘅表演场，总之系做到最好，表演最好就已经好足够嘅。 至五下昼三点， 唯有奥运第一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麦家俊。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係輪椅人士搭的士嘅問題啊！咁啊，以往有一啲嘅尾板開車門嘅一啲尾門上落嘅設計嘅的士咧，咁啊，其實就嚟緊已經冇得，即係冇貨，冇新貨再入口香港啦。咁可能亦都會現有嘅車種咧，都可能會逐漸淘汰添，換嚟嘅咧就係好多都係側門上落嘅設計。咁但係咧就好多的士咧就覺得咁樣去到組裝啲斜台咧就會 唔方便。 系啦，就唔方便啦。咁啲轮椅人士点算呢？咁我哋新闻之前咧，就同一位系路向四肢伤残人士协会副主席苏永通倾紧嘅，请翻佢出嚟先。苏生你好， 你好苏生， 你好，大家好。 系咁嗱，头先就讲话，即系当然啦，就有尾门上落嘅的士就当然系方便啲啦。咁但系而家侧门上落嘅的士，咁其实你哋见到或者听到啲轮椅朋友佢哋遇过咩遭遇啊？ 最多就係、是、拒載啦，但係就唔係直接拒載嘅，即係話我好多時佢哋講返嚟呢就係、是、佢哋冇嗰塊板啦，唔識得安裝啦，我第一次揸一款車啦嚟接個輪椅客啦，用呢啲嘅理由就拒絕咗接載啦。咁同埋好多時我哋啲朋友啦，就坐輪椅嘅朋友，唔同嘅輪椅大細呢都有困難嘅，因為大少少、闊少少、高少少咧，都用唔到嗰架的士。因為喺個入面個車廂度咧，好細啦，好窄啦。大少少咧就扣唔到安全嘅設備啦。高得滯又會頂頭啦，要耷低頭啊，全程車。咁就呢啲嘅問題，令到好多朋友根本就用唔到架的士。但係最主要咧就係、是根本就的士嘅，即係嗰款嘅的士司機咧，好多都唔識得去安裝個斜板同貼載佢哋。 咁喺你嘅眼中咧，苏生，其实点样解决呢个问题？因为头先你讲话系个车嘅型号上面咧，即系因为个维修嗰个费用啊，或者系即系其他嘅关系咧，咁就会逐渐被淘汰啦。咁亦都话而家其实你头先都讲过就系、是、香港个法例咧，要揾到一个合适嘅一个车嘅车种咧，其实系好困难嘅。喺你眼中，即系喺全球上面，其实有冇一啲比较系领先嘅，或者系一啲做得好嘅一个车种？是可以方便到輪椅人士上車啦，咁而依樣嘢係喺香港裏邊改變呢個法去就到呢、這個呢、這個型號咧，嗰、那個相關嘅技術性會唔會好困難咧？ 首先咧最困難咧就係香港個環保條例啦， 係 咁變咗咧的士咧唔能夠用柴油運作，咁呢個已經係影響咗大量咧喺全世界運作緊嘅接載輪椅嘅的士嘅車種啦， 係 咁變咗冇咩好選擇，咁一係咧就用電油。一系就石油氣，一系就電動，咁變咗電油就成本太昂貴啦，咁變咗就冇的士商會做啦。咁電動啦，咁大家都知道香港雖然話發展電動車，但係今時今日嘅嗰、那個設備咧、那個配套咧係完全唔足夠， 係 加埋即係車種選擇都係比較少啦。咁所以就變相就。用石油氣運作嘅車咧，其實真係只會越嚟越少。嗰啲生產商會製造咯，因為宏觀啦，即係喺亞洲區啦，基本上得香港咧係用石油氣運營運，即係當呢個燃料咧，咁基本上得香港用。 嗯，依咁系成个汽车制造业嘅问题嚟嘅，其实有冇可能真系同啲车厂去讨论？即系譬如而家有地方有咁嘅需求，不如请佢哋做翻一啲即系石油气或者电动运能嘅一啲咁样嘅后即系尾门上车嘅车款咯。 咁我自己咧都知道，原本 MV 二百嗰个车款咧，其实。嗰邊日本嗰邊嘅車廠咧，其實已經研發咗一個電動版嘅。咁、但係電動車版本咧，喺香港代理冇引入過嚟，咁、所以咧就冇行貨引入，咁就變相就唔能夠成為一個商用車輛。咁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問題啦。另外咧，香港咧有啲法例啦，佢哋譬如我知道咧，澳洲嘅。無障礙的士車款咧，因為佢哋個車咧係有啲係組裝車，個車盤咧係有改裝過嘅。香港唔接受個車盤係改裝過嘅車種，所以咧又少咗一個選擇，即係營運緊嘅選擇。而其他地方咧好多都係用柴油，亦都 under 環保條例咧，亦都唔能夠嚟香港度用，都係困擾住一啲嘅規例啊條例上面咧就限制咗好多嘅發展。 似乎咧喺个法例上面咧，即系要改都未必系一朝一夕嘅事情啦。咁但系头先你亦都有提到咧，就系嗰个代理咧，就喺香港嘅就相关嘅代理咧，就冇就冇引入到嗰个电动嘅版本啊。系其实系点解咧？系讲紧系个成本嘅问题啊，定还是系其他嘅问题咧？ 我哋知道咧，比较多嘅香港行科嘅福祉车咧，其实系少嘅。相比譬如原产地日本咁样啦，其实佢好多款嘅车种都做到复制车，即系可以轮椅上落嘅车。而点解唔引嚟香港咧？我相信香港嗰个 market 太细啦，咁亦都未必愿意真系有车行或者引入咁多呢啲嘅车，即系咁变咗咧需求低咁。代理商唔入，咁就商業問題啦。呢、這個就係、是。 咁嗱，即係要去到引入新嘅車款，當然就比較長遠啲嘅問題啦。咁短期之內可以解決就係、是，即係而家香港有仍然僅有嘅一啲尾門上落嘅車款，其實可唔可以延長佢哋嘅壽命咧？咁而第二就係而家側門上落比較佔大部分嘅一啲無障礙的士，其實佢哋可唔可以即係做多少少功夫嚇，即係讓啲的士司機唔好咁抗拒去車你哋咧，即係呢兩方面去着手嘅啫。 係啊，因為第一個問題咧，咁其實最主要就係、是都係好多法理嘅問題同埋配套問題咧，根本上就香港仲即係未叫做太適宜太多電動車出現啦。咁的士本身車種都比較少，可以合乎香港嘅法例。 咁第二好多時我哋面對嘅除咗係司機問題啦，其實好多時係佢嗰個車款咧唔係咁適合香港大部分使用輪椅嘅即係個輪椅嘅款式嘅。我好簡單可以講咧，即係大家都會見到普通輪椅咪等一張輪椅咯，係但係咧長期坐輪椅嘅朋友咧，有需要嘅朋友咧，就未必會坐嗰一款嘅輪椅嘅，可能會高啲啦、長啲啦，或者電動輪椅啦 ，size 大少少啦，變咗佢哋入唔到車廂啊。咁入唔到車廂，其實點都用唔到咯。咁變咗呢、這個問題就只能夠接載到可能真係公公婆婆純粹代步嘅輪椅咧，咁佢哋就會用到咯。咁但係長期用輪椅嘅朋友，或者根本就輪椅等於佢嘅身體嘅朋友咧，咁、 嗯。 基本上佢哋冇得選擇，係。 咁你會覺得即係而家政府可以點樣支援你哋咧？因為即係就算你哋話要預約嗰啲即係尾門上落嘅車啦，咁可能都係講緊頭先講啦，即係成百二蚊預約費啦咁。咁對於好多輪椅人士嚟講，都係一啲比較重嘅負擔啊。咁你覺得政府呢方面可以點樣做咧？ 除咗話可以即係短期內可唔可以引入水貨車啦，去攞一啲批文，令到嗰一款 MV 二百車款可以繼續喺香港繼續運行多若干年啦。除咗呢個之後咧，其實以之前咧講過嘅專營的士啦，其實專營的士佢哋嗰個嗰時嘅條例咧就600部入邊有50% 一條接載輪椅，就咁樣就已經有300部嘅。咁同埋咧，佢嗰個規例就係、是、嗰、那個車費啦，最多可以多50%。我哋通常喺香港用的士咯，可能都係中短程嘅車程啦，多50%其實都平過加120蚊嘅月費。 嗯， 咁喺呢個方面咧，即係當然啦，撤回咗啦，個專營的士。咁但係咧，如果可以比較短啲嘅時間解決咧，會唔會重推一啲專係坐輪椅嘅專營的士嘅出現啦？咁、可以解決一個短期發展無障礙的士嘅問題咯。 好啊，多謝曬蘇永通先生，多謝你、啊。 多謝曬 蘇永通咧，就係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嘅副主席嚟噶。咁睇嚟，即係要留待市場去自己去調節，即係讓嗰啲嘅車行啊、代理啊，咁佢自己去入一啲啱輪椅人士嘅車，可能都不切實際啊。可能係咪即係政府喺呢方面，好似頭先阿蘇生講，係咪係有啲地方可以出手？ 其實我哋今晚咧討論嘅有幾個題目咧，由頭先嘅即係無障礙的士啦，到係頭先嘅消費券啦，電子消費券啦，其實都見到即係香港政府其實可以做嘅嘢係唔少嘅。其實喺政策上面見到咧，就係有啲生硬啊。生硬意思即係譬如頭先消費券又好，即係對於長者嘅照顧啦，到而家一啲無障礙人士即係的士嘅時候咧，要點樣照顧啲傷殘人士咧？其實都冇一個政策上面嘅一個彈性喺度。譬如講緊好多嘅，譬如話環保條例啊，所有嘅車款啊，所有嘢咧，其實有好多原因咧係搞唔成。咁但係實際上呢啲原因，是不是可以去鬆一鬆綁呢？因為我們只是講的是一個1000至2000輛的一個無障礙的士。裡面無論說講的有一個特別的寬限的柴油啊，或者是它為了這樣我們要變成一個我們所謂 social inclusion， 即是多一些社會共融概念的一個社會。我們為了這樣東西，政府可以去注資或者有的優惠政策去買一些個價錢價格比較高的優惠到一啲代理商嚟嘅嘢咧，其實好多政策上嘅彈性係可以研究嘅，但係我哋暫時見唔到。我都好希望政府嗰邊咧，其實唔單止一樣嘢，係講緊所有政策上面係咪應該要為咗一啲小眾而應該要係照顧到佢哋小眾咧，要諗多一啲彈性嘅發生。 大學呢個概念咧，其實好西方。大學呢個字即係四書啦，大學同宗教嘅關係同埋女性關係咧，其實就係藤藤瓜瓜藤藤。 嘅遠古嘅時期咧，大部分神職人員咧，其實都係女性。 Classical 之前嘅喎，你講緊係 開始我哋有歷史記載嗰陣咧，生育係一件大事嚟。 逢星期日 深夜12點， 香港電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蘇食、 哈林食失眠。 一个地球左睇同右睇睇法有咩唔同？一个动作点样影响国际格局？ 地球是环环相扣，互相牵引。 电视节目《地球是圆的》，主持人麦嘉伟剖析地球上每周国际大小事，与嘉宾对谈，延伸报道，了解背后有咩政治、文化、社会、历史因素。 地球是圆的， 逢星期日晚六点半， 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最后一节嘅自由风，自由风咧，想同大家讲下咧，有一啲嘅连锁美容院咧就系结业啊。咁啊，讲紧就系咧系有月容妆啦、Doctor Pro Talk 同埋水云妆啊。咁啊，寻日咧就突然暂停营业啊。咁佢哋啲分店咧就系贴出啲告示啦，就话因为内部重整咧要暂停营业。咁就有好多嘅一啲买咗一啲嘅套票嘅顾客啦，同埋员工咧都感到彷徨啊。啲员工咧都去到劳工处嗰度求助。咁我哋呢个时候不如都请嚟一位嘉宾啦，因为佢都收到唔少嘅求助啦，同埋都帮紧一啲员工同埋顾客嘅。佢咧就系袁海文啦，就系民主党消费者权益政策发言人啦。袁海文你好 ，Hello Raymond。 Hello， 你好。 系你哋收到几多嘅求助个案啊？ 去到不断增加，去到今晚六点咧就已经系超过600宗嘅个案。总金额涉及超过2700万，个 range 就由2500到最高500万不等咁样咯。 系，咁首先请你形容一下啲顾客嗰啲情况先啦。咁佢哋系咪大多数都系买咗啲预缴式嘅套票嘅咧？ 系啊，绝大部分都系买咗预缴嘅套票。咁因为坦白讲，美容嗰个营运模式就系会即系有好多 prepayment， 有好多预缴，咁有好多系买过好多个嘅交易嘅，咁所以先积累到好似话有啲40万、50万咁嘅金额咯。咁佢哋我见到都好多好彷徨，唔知点样处理。咁但系我觉得而家最有效，其实就先用嗰个信用卡退款机制，因为我见到我哋嗰、那个資料掌握咧，其實有90%以上嘅客都用信用卡俾錢嘅。咁呢個退款機制其實就係如果嗰個商户倒閉啦，或者係履行唔到嗰個服務咧，咁其實個客都係有權係去申請。咁我哋嗰個情況見到有唔少銀行嘅都願意係去處理嘅。咁當然都要睇翻分單嘅嗰啲。咁但係有啲小部分嘅銀行，我見到有啲情況係有少少誤導個客，或者係唔係好肯處理。咁我哋但係都會保持聯絡，即係會睇個情況啊。我哋好明顯見到尋日同今日個銀行嗰、那個。回应都已经是有啲唔同，咁我哋都密切关注咯。 以往嚟讲咧，余海文，即系以一个信用卡退款机制咧固然有效啦，但系实际上你有冇去了解过，譬如话卓越嗰一边，佢哋官方上面有冇话回应你哋嘅要求啊？或者啲问题咁啊？ 呢次是有啲复杂，就系咧今次嗰个三间美容院咧，佢哋系隶属卓越美容有限公司，但系佢同嗰个上市集团嘅卓越咧，又完全系冇一个直接嘅股权嘅关系咁样。但系我见到背后嗰啲股东啊、董事。其实都是有些相关的人，其实有很多涉及股权斗争，我们都看到那间有限公司都是有成两亿是追不回，就是因为在那个股东那里，那变了我看到那个情况，我觉得是很艰难，我看不到有一个短时间内可以圆满解决，特别是现在这间卓越美容公司，即是 出现问题这三个美容院直接持有的公司，就是完全是没有记者啊，或者我们是完全是找不到的，是我试过电话，试过电邮，一是就联络不到，一是就没有回复，所以我就见到个倒位其实是坦白说是时间问题，你都可以想象到有很多债权人，很多员工其实嚟紧都系会有啲唔同嘅追溯，可能要申请个清盘。咁我见到系行紧嗰个方向。 明白。咁而家向你求助个个案咧，都见到呢几日系即系上升得相当之快嘅，即系由即系一开始百零宗到到我哋开节目之前见到500宗，而家你同我哋讲已经600宗啦。实际上嚟讲，中间你哋去睇过啲个案咧，有几多成咧系会即系透过头先你所讲嘅信用卡退款机制咧，系可以可望可以攞得翻啲钱，同埋通常用呢个机制可以攞得翻大概幾多成嘅一啲款項咧？ 我上年咧嘅早啲嘅時候咧，就做過旅行社倒閉機票嗰、那個損失，咁有絕大部分嘅客咧，我知道最後都攞得翻，但係可能幾個月嘅時間啦、如果只要佢哋唔好錯過嗰啲 deadline， 即係過咗180日或者120日都唔知，咁我見到好多都得。但今次我坦白講咧，係多咗個複雜性。多咗個複雜性嘅，因為機票你係用咗就用咗啦，咁好明顯 check 到係有冇。俾到個 service 嘛，咁但係今次嗰個情況就係有某啲可能你做美容，即係做咗一部分，有一部分未做，咁嗰啲嘅單據或者嗰啲療程記錄咧，我見到有一啲事處咧，其實就唔係好齊嘅，咁我坦白講係對佢哋講係會有一個艱難，咁所以我哋而家都 用緊唔同方式，盡量睇下佢可唔可以即係去證明到自己，譬如有冇啲經 WhatsApp 或者其他電子記錄嘅 booking 嗰啲記錄啦，又或者係我諗嗰個公司坦白講都有個責任係要交代翻嗰、那個員工嗰啲嗰啲顧客嗰啲即係聊天記錄。咁但係好不幸，其實我哋見到過往好多客同我哋反映就係話嗰啲嘅聊天記錄好多嘅嘢咧，其實就擺曬個公司度，佢哋都冇喺手。咁所以變咗，我知道見到有部分嘅客喺呢個嘅方面都有少少嘅困難。 嗯，都想问翻咧，即系从呢啲个案会唔会睇到呢啲嘅美容集团咧？可能喺销售手法啊，或者系处理呢啲系客人嘅套票之中，有冇出现啲咩问题？譬如话佢哋暂停营业之前，仲有冇去到促销咧？吓，咁同埋即系头先你讲，即系冇记录嘅都系，即系冇记录喺个顾客手上啊，吓，都系一个问题啊。 系，嗱呢个我都系琴日同开，我因为连续呢三晚咧都开雇主会用即系网上，咁我都尝试收集紧有冇呢间美容院。是明知自己執笠都仲係去收緊錢，因為呢個就會中咗商品說明條例不當地接受付款，即係明知提供唔到服務好快都仲收錢。咁我過往有啲 case 呢都係美容行業嘅，就成功有一啲拘捕嘅令到海關，即係都好幫手。咁但係最緊要個關鍵就係、是在接近即係九月一號去話自己停業啦，但係做到過往咧一個禮拜仲有冇簽收啲新單咧？咁我哋都收集緊啲資料，但係我暫時又唔係好覺過往呢個禮拜有。但係你話如果喺到六月啊、七月啊嗰啲嘅嗰啲嘅單咧，咁可能嗰個舉證上又有啲艱難。咁所以我都睇緊有冇刑事上有冇空間，因為如果刑事上有嘅話，其實個董事都要上身嘅，咁就唔係話有限公司清個盤，你即使想民事法律訴訟去清佢盤，見咗就贏官司冇錢，即係呢個好唔實際嘅情況。咁所以我都睇緊有冇 喺呢方面咧，其實我哋都收過相關資訊咧，就好似話係其實依個暫時關閉嘅呢個舉動咧，對於佢哋自己員工嚟講咧，都係一個。好突然嘅事情喎，咁其實喺頭先你所講嘅情況上面，即係睇嚟咧，你話亦都係有一個股權爭拗嘅嫌疑啦。咁其實如果前線員工其實本身都唔知道公司突然去做呢件事而繼續去做銷售嘅時候，其實喺依個情況上面都好難構成到頭先你所講嘅可以追溯嘅一個 我同意，係我同意嘅，但係我就係話背後嘅董事，即係你有啲即係決策層會唔會都仲係好縱容容許呢個情況， 或者鼓吹佢哋去做呢件事 啊？係啦，即係嗰類咁樣啦。咁所以我都覺得員工我就睇。唔到個情況，同埋坦白講，我都另外有啲即係員工或者服務提供者有啲嘅資訊，譬如舉個例，佢哋七月嗰啲服務費，八月都遲咗成三個月，三個禮拜先出到俾佢。咁所以嗰、那個情況我諗係幾嚴峻，同埋實際上你都見到冇員工翻到工，根本都冇可能提供到服務。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清盤倒閉，我覺得係絕對係行緊呢個方向。 嗯，啲員工又點啊？你有冇收到一啲員工嘅求助？ 好坦白讲，员工嗰边就相对少啲嘅，咁但係有啲服务提供者我知道係我都有一定嘅联络，知道嗰个情况，咁係几艰难，甚至我谂佢哋都会考虑其唔同嘅方式，佢哋可能都要有啲法律诉讼，可能係会需要去争取。咁同埋员工嗰度主要我见到呢就係、是、我了解呢就係、是、八月嘅量呢而家仲未知出唔出到，咁仲有啲时间啦嘛，即係个劳工法例。咁所以我諗呢几日都要睇下个公司会唔会有啲出嚟回应啊，点样交代啊，咁我谂系好紧要咯。 嗯，咁好啦，即系我大家都成日听一啲即系譬如预缴式消费所潜在嘅风险啦，即系譬如好似依家咁，即系有啲咁嘅预缴式嘅服务，咁佢突然间系结业嘅时候，咁啲顾客咧，咁、那个手上面嗰啲套票就可能系惊变咗废纸啦。咁但系即系譬如有啲乜嘢可以保障翻自己咧，作为顾客？ 其實我覺得嗰、那個療程嘅金額咧，就一定係唔好太過，即係預繳得太多啦。即係你話完全冇預繳又好難嘅。咁但係我個金額就，因為我見到有好多係話買到40万，咁我覺得盡量係要小心。同埋嗰個療程記錄同埋單據咧，我覺得一定係要有齊嘅。咁意思係我覺得用信用卡俾錢亦都係有多重保障啦。咁但係要留意翻，如果係有一啲同銀行做嗰啲即係分期貸款咧，就唔適用於呢個退款機制。咁我覺得即係消費者，我唔會叫消費者唔好，即係光顧美容院嘅。咁但係要注意嗰個嘅記錄啦、單據係咪齊全啦，以至係嗰個嘅信用卡嘅保障都要留意一下。 好啊，唔该晒袁海文，多谢你。 唔该晒你。 系袁海文咧，就系民主党嘅消费者权益政策发言人嚟噶。咁啊，麦家俊都真系要小心啦，即系呢啲预缴式消费嘅情况。 所有预缴式消费其实都有呢啲咁样嘅风险喺度噶啦，即系无论系美容业啦。或者係健身啊，其實我哋過往嚟講都見過唔少。其實今依兩年嚟其實都有因為亦都疫情嘅關係咧，啲相關嘅關閉咧，都係有唔少嘅新聞都係咁樣做。今次有啲少少嘅不幸啦，即係其實亦都唔係即係純粹話講緊個營運上面嘅問題，而係睇嚟係股東之間嘅爭拗而傷害到即係市民嘅利益同埋生計咧。咁我覺得依個係一個即係好不幸嘅情況啦。 嗯，咁消委會都話咧收到係有關嘅呢啲查詢啦，咁希望咧相關嘅集團咧盡快去厘清情况啊！好啦，我哋节目嚟到呢度啦，拜拜， 拜拜。